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出边就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不过喺我即系翻嚟嘅途中都见到出边有少少乌云密布嘅感觉啊吓。今日的而且确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会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而家你扭开三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7月18日星期一嘅早上，咁啊继续都有白元浩喺早上嘅时候咧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精精神神，开始今个星期，唔系净系今日啦，今个星期嘅工作同埋挑战。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把握时间的而且确非常之重要。即系有听开晨光每日一格嘅话咧，咁其实有时白元浩都会同大家讲，时间咧系其中一样咧，我自己就觉得极度珍贵嘅嘢嚟。因为时间咧好公平嘅，无论你有几多嘅财富都好啦，你每人啊每一日咧都只系得24小时，咁啊而且咧时间啊真系买唔到，你只可以用钱去到帮你悭咗啲时间，但并唔能够将时间储蓄嘅。所以咧时间过咗咧，哎呀就真系弊家伙，时间过咗就冇咗啦，更加要懂得把握我哋嘅光阴。其实冇人有责任咧话俾你听。你的黄金时间是几多少，你的机会是几时来，没人会知道的。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他就会来到。当他知道你已经准备好整装待发的时间、啊、原来你的贵人你都会出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领域，一个空间，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每一个人在他自己一生里面总是有机会会做到主角的。只要找到自己的范畴，找啱自己的世界的话，你就能够更加掌握你的时间。所以你又会不会知道你自己的世界在哪一度呢？ 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信念就全没遗漏，唯得苦衷的借口， 赚多少所有这恶斗，纵挫败彷徨，跌倒困惑迷惘，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空前掌。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亿送交都已够。 早上6:16嘅时间，温妮呢首歌曲 Tony 加上周国健。时间的初衷，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持续酷热，最高嘅气温可以达到35度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疫情已经持续了3年了，我们同口罩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直头是亲密战友了，直头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啊。不过有专科医生就提醒，如果口罩佩戴不当，可能会引致或者加剧干眼症的。干眼症分为缺水性和挥发性两类，分别是源于泪液分泌不足或者是挥发过快，引致眼干、刺痛、疲劳、异物感等等的症状。眼科专科医生伍立奇就说了，医学界发现干眼症的个案在新冠疫情之后有明显的增加，亦都同佩戴口罩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就提出了 MADE， 即是 Mask Associated Dried Eye， 与佩戴口罩相关的干眼症概念。伍医生就说了，干眼症的其中一个评估指数就是泪水挥发的速度，研究发现佩戴口罩会令到泪水挥发的速度加快，亦都会引起或者加剧干眼症的症状。首先有机会是因为口罩的上方没有贴合鼻梁，暖空气的气流直接喷向眼睛，就会加速泪水挥发了。其次有机会是口罩戴得太高，拉扯下眼皮的位置，影响了眨眼的功能，令到眼睛表面的泪水分布得不平均。而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戴口罩戴得太耐，边缘的污垢和毛头太接近眼睛，令到眼睛敏感，眼睛敏感的相关炎症亦都会加剧眼干的。其实有很多的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干眼症的，而不适当地佩戴口罩就是其中一种风险因素了。 原本患有干眼症的人士，干眼问题可能会变得恶化或者复发的。而根据临床的观察，这些个案过往一年都有增加的趋势。若果怀疑自己有 MADE 的症状，可能就要建议纠正戴口罩的习惯了。首先，口罩的上方需要贴合面部，不可以漏气，亦都不可以太接近眼袋。而当口罩出现污垢和毛头的时候，就要尽快更换了。医生说，患者亦都可以试下用人工泪水来改善症状。不同类型的干眼症适合人造泪水亦都会不一样。如果是缺水性干眼症，就需要补充水分。MADE 和其他挥发性干眼症就需要补充油分，保护泪水的油脂层，减少挥发。亦都有部分患者需要同时补水和补油的。选择人造泪水的时候，亦都要留意一下成分和问一下眼科医生或者药剂师。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人造泪水可以常用，亦都不会越用越干。不过如果真的打算常用的话，就要避免选一些有防腐剂的产品了，因为防腐剂可以加剧干眼的问题的。除此之外，患者平日亦都要注意眼皮的清洁和护理，例如试下定期热敷。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亦都要提醒自己多啲眨眼，减少泪水的挥发。最后，医生亦都提醒大家，如果做了以上的措施之后，眼干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善，甚至乎加剧的话，就要尽快寻求眼科医生的协助了。因为患者的眼球表面可能因为眼干而出现炎症，到时就会需要医生处方的消炎药水才可以解决问题的了。若果你都想在新一个礼拜用炯炯有神的双眼望住身边的人，亦都可以金睛火眼咁样专注你鍾意的工作，咁就要好好保护你的双眼，注重眼部的健康同护理啦。 你宇宙真阔，我翅膀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你宇宙真什么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 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嘅时间，除咗二十九度酷热天气警告要提提你之外，喂，这个世界真系好多咧，好有心嘅人。香港流浪动物都好多啦，唔少咧都系靠住一啲叫做善心嘅义工定时喂食以及咧就照顾。啊，有啲动物医疗费大家都明白相当之高昂。啊，无家嘅动物咧生病点算呢咁样？啊，最近咧亦都又开咗一间咧新嘅免费兽医诊所。咁啊，动物咧经即系动物义工啊，经过申请之后咧就可以带一啲病嘅无家猫狗咧去到诊所嗰度接受治疗。咁啊，当然系好啦，系咪？亦都要有个诊所有心，药物啊、医生嘅费用啊，咁啊，全部咧其实都系成本高昂嘅。不过佢哋咧就提供一个免费嘅基本医疗服务。咁啊，诊所预计咧今个月就已经可以开始投入服务噶啦。啊，呢啲嘅叫做咁善心嘅动物诊所啦，咁啊位于深水埗嘅，咁啊佢哋自己亦都玻璃上面写咗个金句啊，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咁所以咧，亦都系一句警醒啊，提醒我哋，其实做人咧应该多啲咧行一啲叫做善意，咁啊呢个世界就会更加和平同埋美好啦。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 嚟到早上嘅6:29啦，好快脆咧，听听新闻简报之后咧，黐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跟住有白元浩晨光第一先。呢首歌曲嚟自古巨基加上 Eden 嘅《漂流教室》，我哋转头6:30之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乌克兰危机唔单止对欧洲造成严重冲击，负面外溢效应已经波及全世界。 不久前舉行的20國集團外長會議上，各方對此深感擔憂。中方已經就應對糧食、能源安全問題提出倡議。王毅應約和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通電話，討論議題包括歐洲形勢。王毅說中方不是烏克蘭危機的當事方，但是未有袖手旁觀，更加不會火上加油，始終堅定不移，持之以恆勸和促談。他指烏克蘭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值得各方認真吸取，為長遠計，各方應該探討構建均衡、有效和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實現持久和平安全。伊朗政府表示已經制裁另外61名美國人，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理由是他們支持恐怖組織。伊朗外交部在聲明中表示，數十年來名為人民聖戰者的組織策劃並且實施無數恐怖主義行動，導致17000多名無辜平民喪生。美國政府選擇繼續支持該恐怖組織，在政治和宣傳方面提供支持，屬於不法行為，應當為此承擔相應國際責任。路透社報導，被伊朗列入黑名單的人亦都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以及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日本每日新聞和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調顯示，70%民眾肯定日前遇食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績。民調結果指出37%的受訪者十分肯定安倍的政績，33%人士回答算是肯定，回答不太肯定的人大約有17%，其餘是說完全不肯定。至於安倍遇食有沒有影響今個月10日舉行的參議院選舉結果，高達71%的受訪者認為有影響，回答沒有影響和不清楚的人分別是19%和10%。民調又顯示首相岸田文雄內閣支持度為52%，比上個月民調增加4%。本港近日新冠病毒單日確診數字徘徊3000多宗，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估計在下個月或者九月，一單日確診宗數有機會重上過萬宗。他說只要現行防疫措施並非擾民，亦都未有令經濟和社會活動停頓，是需要盡量堅持，例如應該多做檢測，繼續戴口罩和做好通風系統等。近日學校感染群組擴大，劉宇龍認為學生和教職員應該維持每日回學校之前做快測，及早找出個案，學校亦都應該確保做好通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持續酷熱，最高氣温可達35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哋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嘅厨房，学习点样烹调佢哋家乡嘅菜式，认识佢哋嘅地方文化，了解佢哋点样融入香港呢个多元文化嘅社区。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今日下昼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六分啊，咁啊二十九度啦，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第一线入面，白元浩打俾你啊，打俾阿 Kitty， 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啊，听众。 早晨啊，咁啊，寻日咧同今日嘅天气咧，我估都系突然之间又会落一阵雨，因为寻日真系咁啊。话说咧，我带我仔仔去参加嗰啲运动比赛啦，咁样。 嗯。 咁啊，好晒啦，咁啊好辛苦，但系突然之间咧又落嗰啲大雨，真系倾盆大雨嗰啲。好啦，跟住落十分钟咧又暴晒咁。哇！呢啲天咧，即系你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准备好。自己好啊，即 系系唔系都要大把遮咯，要嚟遮太阳，又或者遮雨都得。 都系啊，即系而家嗰啲遮咧越出越轻，都唔系冇道理啊！你真系要旁身啊， 要孭住。不过真系而家咧，我望出去我呢一个身处嘅位置啦，咁啊。即烏溪沙呢邊啦，哇！好大嘅黑雲飄緊過嚟啊， 係咧， 係啊，今朝早咧就係即係鬧鐘響啦。平時咧即係最近呢幾個禮拜咧都係哇，一鬧鐘一響或者甚至未響啦，你已經 feel 到嗰個太陽。已經哇曬曬入屋咁樣噶啦嘛，今日冇喎，陰天喎，係啊，似乎嚟緊就都會落一場雨啦。見到啲雲咧都好密好多，同埋都幾黑下嘅。 哎呀，咁啊真係學架 Kitty 話齋。要大遮啦， 系啊系啊，可能即系呢两日都晒得比较多啊。我寻日都去咗又去咗游水啦，跟住去完游水之后又带阿小猪去西贡行个圈咁样。 哇，咁开心啊你！ 系啦，哇，所以今日咧有啲攰啊，真系你玩紧嘅时候咧，你唔觉喎，跟住好啦，到你定翻落嚟嘅时候咧，真系咦，原来都消耗咗几多体力啊吓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就唔晒都好嘅，冇咁攰，冇咁热吓。 系啊，即系太热太晒咧，搞到个人系有啲攰啊，即系做嗰下已经辛苦。做完之後曬完太陽咧，嗰個揮發特別犀利嘅，搞到個人特別攰 啊！所以尋日去到西貢咧，我以為啊，禮拜日都預咗去好多人，咦？又比我想象中少人喎，真係、哦。可能我估即係因為都太熱啦，即係如果大家去玩咧、啊，通常咧就會出咗海嘅、 嗯。 出海嗰啲人就好多，即係你望出去哇，好多人搭嗰啲船去玩嗰啲水上活動啊，去嗰啲船嘅 party 啊等等，都多嘅。我見即係玩嗰啲獨木舟。都多嘅，但系你话真系喺条街上面行啊，周围去食嘢啊，咁嗰啲又比想象中少咗，因为可能真系有啲热啦，有啲晒啦咁 样。哦，小猪有冇搭过嗰啲舢板啊？去其他外岛玩下？ 咦，咁又未喎，咁又未喎， 佢可以搞下呢啲 trip 都好喎， 都好搵生研究生意俾你先，以防万一。 我搵阵啲好啲啊，话晒出海嘛。 系啊，喂，咁我都预早少少出门口啦，因为我惊落雨啊。 系啊，好啦好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百科。 早上六点四十分的时间，对不起，有少少走音。早上六点四十分的时间，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的包的款式。这个包叫做鱼柳包，无论是快餐店定还是在一些速食的铺头啊，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提供鱼柳包。鱼柳包这个产品其实是几时面世的呢？啊，话说是这样的，1962年在美国那里，其中一间特许经营的快餐店呢就发明了这个产品。当初为什么会发明鱼柳包的呢？大家都知道，在速食文化里面，汉堡包是其中一种主要的食品。汉堡包里面呢，即是叫做最经典的，当然是要挤嚿汉堡在这里，汉堡牛肉。不过呢，其实以前的时间讲的就是上世纪可能60年代。其实罗马天主教就在星期五会禁食肉的习惯。所以导致到当时的牛肉汉堡销量就下滑。咁於是乎咧，喺第二年呢一間嘅美式快餐連鎖店咧，佢哋亦都咧就喺美國當地推出咗咧一啲新嘅口味。佢哋話到啊，發明咗一種三文治，就用魚去到咧就代替咗牛啊。啊，佢哋話到咧，將一啲嘅魚煎炸過之後啦，咁啊當其時咧都係用一啲鱈魚嘅，咁啊再用麵包、塔塔醬同埋半片嘅芝士去到包住，咁啊成為咗咧當其時第一個咧就魚柳包。咁啊講到咧一種嘅鱈魚，咁我哋話到呢一種嘅阿拉斯加鱈魚，又叫做明太魚，屬於咧就係鱈魚嘅其中一種嚟嘅，分布喺朝鮮半島東岸，以及咧就喺日本本州西面嘅中部以北。日本海啊等等地方呢都一样呢是会找得到的。咁所以呢话到啊呢一种嘅叫做整鱼啊去到做包包嘅方法呢都已经呢是一段嘅时间啦，到而家为止呢差唔多係有80年嘅时间。佢亦都呢为咗好多呢就係、是、譬如係唔想食牛啊，唔想食猪嘅人呢带嚟另外一个嘅选择嘅。咁所以呢我觉得都唔错。咁加上鱈魚啊嘅感觉亦都几好。咁及后呢就用咗呢啲嘅叫做鱈魚啦，除咗做鱼柳之外啦，亦都呢就係、是、会将佢成为咗即係炸咗之后唔一定我嚟夹面包啦。可能呢有唔同形式嘅快餐店更加呢会将佢配搭上一啲塔塔酱成为咗其他另类嘅早餐，都係有鱼嘅。不过呢鱼柳呢佢炸呢就大家已经公认为好食嘅一种食物。你可以就加一啲叫做茄汁豆啦，亦都呢除咗加塔塔酱之外啦，可以呢就係、是、拌一啲嘅面包啊，烘咗嘅面包，然后放喺上面就再落其他嘅酱料，一样可以成为营养均衡嘅美味早餐嘅。咁所以喺今日嘅时候，咁大家不妨揾下一啲属于自己喜欢嘅早餐。如果你鍾意食鱼柳嘅，揾一啲自己啱食嘅鱼柳早餐去到食一食，试一试，咁令到自己今日有一个好嘅早上啊。 回忆当天竟分秒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拿。矛盾就被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后了总会归返。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 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何难，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自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鸟总会归返。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后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二十年也为你等，无论等多晚，何时共你可共享天蓝，于家里喝着茶，何以共你难平淡。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为何又只得独霸，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静下来兑换角色了解好吗，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 早上时候一首歌曲，佢系严明喜《一水凉风》。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四十八分，提提你出面的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看回九天天气预报，清一色，大大的太阳晒住我们，好啊好啊好啊，阳光充满着力量。有阳光呢，大家都喜欢可能去下海滩的。不过呢，咁香港嘅海滩见到有部分最近出现呢就大量嘅垃圾。咁港九请匿员工咁之前嘅时间呢，咁寻日嘅啫，亦都喺社交媒体嗰度呢就发帖文喎，呼吁市民留意一啲叫做泳滩陷阱。好啦，泳滩陷阱系啲咩嚟嘅呢？就是指出连日多个嘅泳滩出现大量嘅大型垃圾。当中最弊家伙嘅就是有啲大量嘅木材啦，唔单止咧就系部分嘅废物啊，带有一啲嘅木屑啊，更加有木头上面咧系布满一啲生锈嘅铁钉。咁如果你话咧，即系谂住喂一个木头喺度浮下浮下，好等我咧游过去嗰度扶扶住先咁样，咁就弊家伙啦。你随时咧就会俾嗰啲铁钉啊或者木屑咧就整到。咁所以咧就真系好，救生员咧不辞劳苦去到清理呢啲嘅垃圾。部分泳滩更加出现咧就几十袋呢一类型嘅垃圾啊，咁情况极为严重。咁港九请匿员工会特别提醒市民啦，即系游水嘅时间，咁你谂住开心畅泳，咁但系都要特别多加留意。特别呢好多次特别啦，因为呢真係要分外小心照顾儿童，避免呢就将呢啲嘅垃圾呢咁充满住危机嘅垃圾呢就当係玩具咁行过去玩。佢哋都发出一啲嘅温馨提示㗎，佢哋话内文就咁讲㗎，话到呢连续几日多个泳滩出现大量垃圾，部分体积颇大， 更加有木头上咧就系满布生锈嘅铁钉。市民畅泳时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照顾儿童，避免执起当玩具咁讲嘅。嗱，唔单止咁啊，亦都见到早前嘅时候啦，咁啊，无论系荃湾定还是大屿山嘅泳滩嗰度，亦都涌现咗一啲嘅垃圾。咁啊，报章形容咧就叫长蛇阵，意思即系咩咧？咁样即系嗰啲当啲海浪啊打上去呢一个嘅泳滩嘅时候咧，就不断将啲垃圾咧就打去同一个嘅海平面上边，打去同一个位置上边，咁啊形成咗一条长长嘅垃圾龙。咁我哋又梗系唔好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喺我印象当中咧，香港嘅海滩咧系污糟嘅，即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系咁啊，啲水又污糟啊，唔敢落海啊。细个如果去海滩，又要去到南丫岛啊，咁啊，跟住咧，去到慢慢大嘅时候咧，就政府真系好努力去到清洁香港嗰个嘅海滩啊，甚至乎咧就处理啊，正视嗰个水质嘅问题。咁所以咧，即系去到我年轻嘅时间，细个觉得污糟，年轻嘅时间咧就已经咧睇翻，喂，香港嘅海滩好多咧都已经系相当之整洁咯，咁样。咁啊，啲沙咧，亦都咧，即系处理过之后咧，发觉都几靓嘅。咁所以咧，而家又出现呢啲咁样嘅新闻消息，哎呀，都心痛啊！亦都担心咧，就系一啲一家人如果去到海滩玩嘅时候咧，就会唔小心咁啊，整到啲手手脚脚咁啊，唔好啦吓。好啦，咁啊，除咗系之外咧，咁啊呢啲大型垃圾之外啦，咁如果去海滩去泳滩嘅人士咧，自己亦都要多加留意，因为咧即系好容易咧，因为海滩上面大风嘅时候咧，就吹起晒嗰啲垃圾。咁所以咧，如果去海滩一啲 ABC 咧就系咩咧？即系譬如你可以食嘢嘅，咁但都尽可能咧揾一个大嘅袋，或者直头咧揾一个大嘅盒仔，咁啊将你要食要饮嘅尽量都系挤喺入边，垃圾咧都系放喺入面先，咁样你整即系叫做执得好嘅话咧，其实都唔会话污糟嘅。咁啊整一个大嘅盒仔，咁啊去到嘅时候咧就可以方便自己处理一啲食物啦、饮品啦同埋垃圾嘅。咁所以咧，即系整洁咗嘅环境，咁啊大家一齐去到享用，咁啊最好啦吓。时间嚟到早上6:52啦，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喺我哋职场 QL 系列入边，今日朝头早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啲专家。咁啊今日嘅 topic， 今日嘅主题系啲咩咧？今日嘅主题就讲下呢啲嘅 IT， 有 IT 大人出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L 系列咧，咁啊揾咗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早晨，咁我都睇到啲报道咧，咁啊关于咧就系而家即系智能科技产品好犀利啦。咁啊，其中有唔少嘅科技产品咧，都同我哋嘅健康啦，同我哋嘅生命财产咧有直接嘅关系。咁啊，其中当然系一啲智能手表啦，咁样。不如同我哋讲下，譬如智能手表。或者在我哋現有的科技產品上面，有啲乜嘢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健康、生命、財產嘅咧？阿圖， 哦，咁啊，智能手錶嘅話咧，咁當然依家最出名就肯定係講緊佢，可以檢測到你嘅心跳啦，甚至係個血氧值喎。 嚇，仲有咩血壓啊咁樣嗰啲噶嘛？ 係啊，冇錯。嚇，咁啊，所以都其實都幾齊，都幾齊備噶啦，叫做。 咁我係擔心咧，佢成日會冇電啫。咁不過而家都，我見過有啲智能手錶而家太陽能咯，好似出到。 嗱，咁冇電呢樣嘢絕對係個事實㗎啦。咁但係佢哋都盡量改善咧，起碼用到應該都用到超過一日或者以上嘅時間嘅。咁當然啦，通常都係叫你你唔用嘅時候就叉住電㗎啦。但係好尷尬嘅，你即係話始終你隻手錶唔能夠24小時跟住你啦。 係啦，因為我靠佢咧就係諗住真係即係有啲可能真係長期病患者諗住喂有隻錶長期幫我 mon 住嘅。咁你去到某啲時間我又要叉電咁樣，咁係呢個位都會有少少肉酸咯，同埋尷尬。 咁始終呢個都係智能裝置嘅其中一個弱點啦，可以叫做。咁所以變咗，除非佢可以再研發一啲電池係真係可以改善到嚇生活嘅話，咁就都相當之唔錯啊。 其實咧如果用一啲嘅叫做智能手錶嘅時候咧，我係咪可以即係喺個設定上面咧就寫翻例如？我个血压几多，跟住佢就会通知我。太高太低，或者心跳点样，太高太快太慢咁样，其实可以做好多呢啲嘅设定咧，令到只手表可以佢个功能发挥得更加好噶，系嘛？ 系啊，冇错啊。更重要嘅就系咧，佢能够去 detect 你一啲唔寻常嘅情况啊。 例如咧？ 嗱，咁譬如好似早排都有一啲情況，譬如有突發性嘅心臟病啊呢一啲，咁當佢檢測到你嘅心跳嘅頻率有啲唔同嘅時候咧，咁佢就問你，喂，你係咪唔舒服啊？又或者舉個例子，可能你係跌親嘅，由著架床小心一跌咗落地下咁樣，佢就會問你，喂，你係咪跌親啊？咁樣咁你都要答佢究竟有冇事咁樣。 哦，喂，類似嘅功能咧，我記得有一次行山嘅時候，真係有個隊友咧試過喎。咁話説佢又真係唔知係跳下定係點樣啦，跟住佢話隻錶無端端響，然後咧佢就話到，跟住佢叫曬我哋停啊！我話咩事啊咁樣？佢話因為要搞隻錶先，佢話一定咧要回覆翻隻錶，話即係報翻個平安。如果唔係咧，佢話一係就會聯絡佢屋企人，一係就幫佢報警咁樣。所以佢話要處理咗緊急呢個即係手錶嘅突如其來嘅一個警告咁樣咯。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都有好唔好啦，就係佢有時候唔知道你嘅情況，佢總之佢感應到係唔尋常啦，佢就要問你啦。咁當然你要及時答覆佢啦。如果唔係，佢就真係會聯絡其他嘅人㗎啦。 哦，咁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好嘅。咁我哋都係停一停，咁去整一整隻錶，其實都係講緊可能15秒嘅事嚟嘅啫。咁但係佢保障咗佢生命喎。 係啊，冇錯。咁當然啦，都要留意更加多嘅就係、是、嗱，咁打電話呢樣嘢咧，都係要講求睇下收唔收到信號啊。咁假如真係你好唔好彩去咗個好遠嘅地方，或者真係出咗公外海遇到意外嘅時候，咁、坦白講啊嚇，咁呢一啲咧都未必幫得到你嘅。 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智能手錶佢哋亦都有 GPS 嘅喎。咁啊 GPS 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GPS 同呢一個網絡覆蓋咧，其實就冇直接嘅關係嘅。咁佢都係直接可以全球定位。咁係咪其實又係幫咗一啲搜救嘅工作上面嘅咧？ 哦，咁當然會啦。咁但係都係你啱啱所講啦啊。手錶嘅電池咧都有壽命嘅，咁假如好似啊上次海上事故咁樣，等咗44個鐘頭，咁我都對嗰隻錶如果仲用唔用到44個鐘頭都有懷疑啊，而且咧依家好多手錶都仲係可以只能夠喺淺水上面運行嘅啫，咁跌咗落去太深嘅太耐，咁可能其實已經偵測唔到啦。 係喎，唯有揾翻佢咩最後出現嘅位置咁樣咯。 嗯，冇错， 系啦。咁除咗智能手表之外啦，咁仲有冇其他科技嘅产品都真系可以帮助到我哋保障健康又好，或者性命财产呢啲嘅咧？ 咁如果讲健康嘅话，咁肯定就系、是你做运动啦。咁依家好多手表都会记录低你做运动嘅情况啦，嚟到去检测你究竟健康嘅水平系去到点样嘅。咁、甚至可能行咗几高，即系可能你行山都会知道啦，你行咗几高或者落咗去有几多。咁其实呢一啲咧，手表而家都已经侦测到，所以个功能其实都比较齐全嘅。 哦，咁所以咧，即系上山落海，甚至乎一啲可能真系长期病患者嘅，咁都可以因应住自己咧，去到揾唔同嘅手表。 是啊，冇错。 哦，咁大家可以即系上网自己做下 research 吓。咁如果即系我自己觉得啊，都唔知系咪应该话用闲钱先至去装置呢啲嘅装备，因为有阵时咧又真系佢都几帮到手嘅。即系例如我自己用运动手表，咁佢真系可以俾到好多嘅数据我，令到我更加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如果你话即系譬如我见一见医生咁样，咁我又可以即系开翻个 app 出嚟咧。话翻俾医生听，我做运动嘅时候嗰个状态，唔做运动嘅时候嘅状态，咁呢啲数据咧，就如果冇呢啲运动侦测器嘅话咧，我就真系俾唔到嘅。咁啊，听众可以自己因应住自己个要求啊吓，咁啊同埋需要，咁啊去到咧就系衡量一下需唔需要呢啲嘅装备啦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陶，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省包括3313宗本地感染同173宗输入个案，再多四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1至94岁，其中两个人来自院舍。新增怀疑 BA.2.1.2.1 个案有43宗，其中15宗未找到源头。BA.4 或 BA.5 怀疑个案增加41宗，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1嘅时间啦，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嘅吓。咁啊，唔知道朝头早嘅天气啊，酷热天气会唔会影响到啲驾驶人士咧？咁啊，问一问我哋交通组嘅 Toby 先。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 ，Toby 啊，交通组嘅，咁啊，直播室入边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啊吓。你好啊。 早晨啊，二台嘅小白。 你好啊。 咁咧，讲下今日 做啊。 系啦，听翻下你啦吓。 系。 咁今日交通咧，几畅顺，因为嗰啲封路冇晒啊，即系上个礼拜有啲咩童子街嗰啲咧，咁啊冇晒啦。咁今日咧亦都系有个开翻嘅，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啊嘅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埋噶啦，咁佢而家咧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中快线都已经解封咗啦。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咁交通都几好啊吓，咁啊都系畅顺嘅，咁啊。出面可能會有一兩陣雨，相信都只要小心駕駛就不會影響到呢個行車啦。 係啦，咁都係希望交通我哋繼續暢通啦，係咪？咁另外都有啲新嘅嘢咧，又開展咗出嚟啦，小白。 哦，加價你講緊？ 唔係加價，咪上個禮拜講過嘅， 加咗啦， 係啦，加咗啦。咁今日咧再同大家講一啲新嘅巴士路線，亦都開咗。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啊，開辦咗啲新嘅嘢喺邊度咧？就喺屯門區啊。因為有兩條嘅新屋村咧，就係叫做和田村同埋青田村咧。就已经是入伙了准备。咁、所以 和田村啊 是啦同青田村。 咁日本人个名字。 咦是啦。 和田。和田玉美咪和田咯即是玉美啊。 哦是啊。 佢姓和田㗎嘛。 哦唔知喎、啊。即是你讲緊系艺人香港、那個。 是啊是啊嗰、那个啊。 哦是啊 ,ok,ok,、okay, okay, 哦我唔知佢姓和田㗎。我以为佢姓玉㗎真 係。点啊 我唔知啊。我以为佢英文名叫 Yuki 添。可能我諗佢应该系啩。 佢 Hiromi 嘛。 哦我唔知 道、 啊。 哎得啦得啦。讲完显得你嘅贫乏啊。 我完全唔係好似好好唔係我嗰代，好驚得罪咗佢啊！ 點啊？ 咁都好啦，講一轉頭先。呢個和田村同青田村咧，就喺屯門區啦。咁已經準備入伙啦。咁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入伙嘅時候咧，交通嘅配套都需要有翻唔 同 啦， 係咪？ 咁咧就有幾條嘅新嘅巴士路線。咁咧就係有6條啊，應該話6條嘅巴士線咧就即將開通噶啦。咁有啲其實琴 日已經係開即係啟用咗㗎啦。咁包括九巴嘅67号 A 啦，同埋城巴50M 呢兩條路線咧，就已經喺琴日就啟航咗嘅。咁67A 呢一條路線咧，就會係來往屯門寶田村至到葵芳嘅葵翠村嘅。咁而50M 呢條咧就係城巴路線嚟嘅。 如果佢寶田村嘅話，和田村去寶田村都仲有一段距離喎。 係啦，其實佢咧附近即係喺呢個和田村就係寶田村嘅後少少嘅位置啦，咁樣。咁另外青田村咧就係喺屯門醫院後少少嘅位置嘅。咁咧就呢架車咧都會兜曬嘅啦，即係呢架 67A 咧又會去和田村啦，又會青田村啦。咁另外頭先有架另外就係城巴嘅，咁嗰架 50M 咧亦都係會有全日嘅服務嘅。咁咧佢就係屯門嘅和田村啦，就會去屯門嘅港鐵站嘅。咁咧就係有呢兩條服務，琴日就啟航咗啦。咁當然啦，呢條村咧就即係咁多人啦，係咪？咁所以會越嚟越多車就會開噶啦。今日開始咧會有三條新嘅巴士路線，都係城巴嘅。咁咧三條嘅路線包括50啦、55同埋56号呢三條嘅路線，咁就會係來往屯門啦，至到尖沙咀、觀塘同埋上水三個地方嘅。即係佢就就未有講到啊，你會留意到，因為咧原來呢、這個呢條村咧暫時未有講到嘅線嘅。咁有遲啲會有兩條950同埋955呢兩條路線，就會喺今年稍後嘅時間咧就會開辦嘅啦。 咁可以直接去港島啦。 係啦，可以直接過海，但係暫時咧，如果住喺兩條新村嘅朋友咧，就未可以即係唔可以去到住啦。咁樣咁啊。 如果而家佢哋咧去出去，譬如尖沙咀、觀塘都去到啦，即係東九龍同埋九龍中。佢哋亦都可以去到嘅， 系啦。 咁去到就唯有暫時就轉車先咯。 系啦，即係你有屯門公路轉車站咧，就好少少嘅。 咁啊係嘅， 即係始終方便多啲，嗰度咩車都有啊嘛。咁就呢啲居民咧，我諗去到今日即係第一日搭啦，應該因為呢啲車係今日先有嘅，即係去上水、觀塘、尖沙咀呢三條咧，今日先開始有。咁我諗大家搭車咧都要預翻啲時間啊，因為始終你未搭過，你唔知搭幾耐啦，係咪？咁同埋佢個路線即係行邊度，大家都要熟悉一下，即係先知道點樣搭啦。咁同埋咧，嗱，九巴即系头先就同你讲，咪有67A 呢条路线嘅。咁原来咧，今次九巴都有个优惠提供翻俾和田村同青田村嘅居民嘅。咁就系咧，如果佢哋呢啲居民去买月票嘅话咧，系可以买三送一嘅。 哦， 就抵啲啦，等佢哋 系咯，抵啲啦。 系啊，平均如果你买咗咧，其实每一程只系6.5咁样嘅。佢哋有讲，真系几抵。 咁真系几抵。 系啊， 喺我屋企如果就咁坐小巴出去大埔墟，即係我講緊係大概9公里嘅路程咧，其實我都要8.5咯。 哦，係喎、啊，咁呢個真係提，所以買三送一，居民先享用到啊。咁所以大家即係可以，如果慳錢都可以考慮下呢個嘢啦。咁樣，咁啊係啦，就係咁啦。新嘅巴士路線，咁啊希望都會令大家嗰啲生活帶嚟便利啦，同埋可以容易啲出到去啊。 係， 最緊要係 啱啊啱啊。咁啊，仲有新嘅路線又同我哋講下啦 嚇。係啊，再 update 俾大家啦。 好，唔該曬 Toby。 唔該 曬，咁啊喺揾阿 O 出嚟之前咧，今日有一個咧就係強檢檢測公告嘅。咁啊，東涌日東二村軒日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咧就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離開啦嚇。咁啊，留意住。好啦，天氣方面問問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 聽眾朋友， 係咪好熱啊？而家出邊？ 係啊，好焗啊，好似漚雨 feel 咁咯。咁、 哎、 又唔係有。又見唔到太陽喎，又見唔到藍天白 雲，但係有烏雲喎。 係啦，咁啊，估計今日有機會都落啲大嘅驟雨，所以今日帶定把遮咧，就有備無患啦。咁啊，依家都係好似黐粒粒咁樣咯，即係嗰個漚雨感覺同上個禮拜咧就自然不同啊。咁所以應該今個禮拜都持續維持呢個酷熱嘅天氣啦。咁啊，要注意啦，要留意身邊嘅長者同埋小朋友。嘅健康狀況變化啦，咁詳細天氣俾小白講。 好，唔該曬阿 O 嘅。咁啊，出邊嘅天氣情況咧係咁噶。咁啊，本港地區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兩度啊。咁啊，吹和緩嘅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持續酷熱，最高嘅氣温可以去到咧就35度。咁啊，天文台嘅9天天氣預報方面咧，由今日啊7月18号至到下個星期二7月26号。每一日都是大大的太阳的，所以酷热天气警告暂时的资料显示最少都是会维持一个星期的。现在外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低水平来的。当然在早上的时间看到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了，但是我说外面又可能有些偶遇焗焗地的，所以大家就除了把遮之外可能带多把扇出去就稳阵一点。早上的时间7:18。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嗱，咁啊，我记得上次咧，精伟都有同我哋提过，即系啊，好想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咧，就除咗将一啲粤剧嘅知识同大家分享之外咧，当然就做到呢个粤剧文化嘅传承啦。咁啊，都会话啊，其实每一年咧，可能都会有啲日子，会有一啲嘅活动啊，甚至有一啲嘅展览啊，博物馆会有一啲常设嘅展馆啊，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啲去参与嘅。咁啊，今日咧，精伟仲有再多啲嘅分享同埋提议俾大家。 嗯，冇错啊，因为咧近期咧不约而同咧，我都睇咗几个制作啦，咁都同粤剧有关嘅。 嗯， 咁而佢粤剧得嚟咧，佢又尝试咗一啲新嘅元素落去。咁其实啊，喺我哋学艺嘅阶段啊，我哋除咗学习传统之外，我哋点样去做传承？咁你传承入面就一定需要有创新嘅成分啦。 嗯， 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粤剧系比较传统噶嘛。 系， 咁到底我哋喺传统入面去突破咧？啊，呢个点咧，其实就系好值得讨论，好值得研究嘅。 嗯，即系点样可以保留佢嗰个传统嘅特色，又可以有创新嘅感觉，创新得嚟咧，又唔好丧失佢原本嘅本意。其实系难噶、哦。 其实难噶。嗱，不如咁样，我问下你啊 ，Kitty。 嗯。 根据你听咗咁多集啦，吓、 啊，好、啊、大压力啊！你呢个 好 长 考题，考题。你觉得啊，粤剧俾你嘅感觉印象，或者根据你曾经记得的知识啦、 嗯、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的特性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啦，它有可以，其实它都包容到很多不同 的演绎方法，即譬如你说、哦、有很多不同的唱腔啊，这样那大家都可以、接受得到的。 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很多的，譬如可能、我哋有行当啦，系咪？ 嗯， 啊、我哋都讲过，即系新生正末丑啊，即系 我、有一啲角色嘅、啊，有啲设定咗嘅角色咯，嗬。 系啦，系啦，正印花旦啊，怡邦花旦啊，即系呢啲系一啲戏曲入面，特别系粤剧啦，我哋就行六柱制啦。 嗯。 咁另外咧，有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我哋唱做练打啊嘛，系咪？ 系有啲基本功啦。啊 冇错，咁呢啲唱造练打入面其实都系有佢要规范嘅地方嘅。譬如头先啦，就住你讲嘅就系话，我哋都可以包容好多唔同嘅唱腔啦。咁、 嗯、 我哋都讲过话，以往咧其实譬如啦，方腔啦，即系方艳芬啦，吓、嗯，红线女嘅女腔啦，吓，咁佢哋咧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咧，系即系好百花齐放。 嗯， 即系佢哋咧都去揾唔同嘅音乐师傅咧嚟到去做尝试一啲创新嘅嘢。咁但系创新得嚟咧，你话其实佢入面有冇规范咧？其实佢有嘅。 嗯， 咁呢啲规范咧就系、是、我哋喺唱唱科入面咧，我哋唱做练胆吓。唱科入面咧，我哋其实咧有好多嘅曲牌咧，即系除咗大家平时听我哋唱《帝女花》啦，系咪？成日都我哋好早期都讲过有一集咧，唱《帝女花》啊，落花满天白月光啊嘛，系咪？ 嗯嗯。 咁啊，呢只曲咧吓，《香腰》呢只曲咧，其实咧就即系庄台秋枝呢只小曲啦。咁除咗小曲之外咧，咁其实我哋有啲时候咧，我哋有一啲叫梆子啊，以往呢啲体系咧，我哋就好似写诗咁样嘅。 嗯。 即系写诗咪有七言。 绝 诗 系、啊、五年啦、 啊，冇错吓，即系类似咁样。咁我哋都有类近嘅规范嘅， 嗯， 咁即系譬如可能有啲系七字句嘅，有啲系十字句嘅，有啲系八字句嘅吓。因为唔同曲式咧就有唔同嘅格式啦，咁啊同埋佢有唔同嘅收音嘅。咁头先咧，譬如好似譬如佢一定要收哆或者一定要收 re 咁样啦。咁我哋戏曲河车入面，我哋就叫收省车啦，即系可能系咁样，即系哆 re 咁样啦。咁譬如呢一啲咧，就系、是、即系啲前辈佢哋形成佢哋自己腔口嘅时间咧，佢哋都系基于咗呢一啲嘅规范入面嚟到去做创作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系去设计佢哋嘅唱腔嘅时候，譬如即系我哋之前有提过，方方就比较温软啲啦，系记唔记得？ 系、 啊，我哋就比较温软啲嘅，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喺个规范入面去谂一啲 melody， 嗯， 吓、啊、就系、是、比较达到表达得到佢呢一份温温软嘅， 嗯， 系、啊、咁，所以咧呢啲咧就系、是、即系喺个特性以内嚟到去做创新。 嗯， 咁所以咧，其实你讲得好啱嘅一样嘢咧，我哋做创新以先咧，我哋首先对于戏曲嗰个嘅知识咧，系真系需要有喺度嘅。 系， 如果唔系咧，就会同普通一啲舞台制作就会有分野咧。因为咧，譬如好似我哋讲戏剧咁样嗬，因为正话我都有做话剧啦、音乐剧啦吓。 嗯， 咁即系。嗰方面佢哋有冇呢一啲嘅規範呢？又相對冇㗎嘛。 嗯。 我做話劇，我諗到一個咩題材，我想點演咪點演囉。 係、 啊。我想個舞台設計係點樣，咁有投資者就得㗎啦。係啊，咁我哋就去做創作囉。咁但係譬如好似以粵劇嚟到講咁，咁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虛擬性嘅出現啦、啊嗯。你見舞台嘅佈景呢，相對地你可以用簡約嚟到去形容嘅、啊、簡單嚟到形容嘅呢，唔會喺個台度見到好多道具嘅。 嗯。 咁、啊、但係正正反而就係因為佢呢一個好簡單呢，佢嘅創作空間其實亦都好大喎。簡單啲咁講啦，譬如我哋做話劇，咁可能我哋就好少會係擺架車喺個台度㗎嘛，即係雖然你話無限創作啫，咁你架車你好難咁樣喺度喐㗎嘛，係咪？咁之後呢，你又到底佢哋點樣交通工具呀、啊、所有嘢呢，你個台度呢反而少啲會見到呢啲嘢嘅。咁、但係呢喺戲曲嘅舞台入面呢，我哋又有方法可以表達得到㗎喎、哦。嗱、呢一個題目呢，我哋就下集去傾、不過呢，而家繼續講傳承嘅時候呢，就係、是、即係我譬如好似近期呢，我都去睇咗我一個同學，佢而家呢都嘗試做一啲創新啦，喺粵劇入面。咁呢睇下可唔可以有啲乜嘢火花出到嚟啦。咁我去睇嘅時候呢，咁我就職業病發作。我哋一路睇嘅時候呢，咁我就喺度留意啊，到底觀眾佢哋嘅感受係點嘅呢？ 係你去訪問人係咪倒返轉。 都系嘅，即系因为我都带咗啲朋友去睇，系咁推动剧场啊，咪嗱，所以我成日都叫大家要入剧场睇，你先知道我讲乜嘢啫。 咁佢问啊，你觉得点咧？有啲新元素喺度， 冇错啦。咁即系咧，嗱，譬如好似近期又有朋友问我，即系之前咧，亦都有李君明师傅咁，佢都有佢嘅创作嘅，即系 粤剧特朗普系嘛？ 冇错啦，你都知道啦吓。 系 咁到底咧呢啲咁大家接唔接受嘅咧，或者戏行中人接唔接受呢一种嘅突破嘅咧吓咁样？咁啊，当然每个人有唔同嘅见解啦。咁但系你话，以即係有趣趣味嚟到講咧，咁有呢一啲嘅創新咧，對觀眾嚟到講，佢哋一定開心嘅，因為唔同嘅製作咧，咁啊百花齊放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咁普通嘅觀眾佢哋就未必會去界定你呢一個係一個粵劇啊，一個演華人戲啊，定係演西人戲啊，定係演乜嘢？佢唔會同你去界定呢一樣嘢嘅。 係， 就總之佢入到劇場，我覺得呢個嘢我睇得開心咪可以咯。咁但係呢，永遠我哋做即係創新嘅時候呢，好多時都係靠後學啦，所謂嘅即係後期嚟嘅學者嚟到去界定呀、嗰個嘅創作到底係邊個流派呀，或者入唔入粵劇呢個範疇呀，定係點樣，定係嗰個可能純粹只係一個粵曲劇場咁呀、即係可能會係咁樣㗎喎、咁所以咧，到底點樣去做翻粵劇嘅傳承咧？呢個係即係都係一個好深嘅學問嚟嘅。 呢、這個都值得我哋注意咯。即係可能喺嗰、那個比重上面，邊一啲要留，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人哋更加了解個粵劇？因為你創新其實本身係想吸引多啲觀眾去到了解呢一樣嘅文化嘛。咁所以我諗就即係你哋業界嘅朋友仔咧，就真係要好花功夫去到諗下到底啊喺創新。 新之餘，推廣嘅時候又點樣可以將佢嘅特色咧繼續保留，令到大家更加知道、明白多啲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精偉同我哋解釋咗。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咧就繼續講下咧頭先你講嘅一個叫做虛擬性啊，到底喺粵劇裡面咧係點樣呈現出嚟噶啦？唔該曬精偉。 今日是七月十八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适宜嫁娶、祭祀、祈福、治病、破土、安葬。 Kitty 今日 OK 啦， 小白开开心心，日日都会 OK。今日记开始入宅。 唉，呢两样我都冇钱做啦。 今日冇唔等于听日冇嘅。今日都系世界聆听日， 我会细心听下身边朋友同埋大自然嘅声音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348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313宗本地感染和173宗输入个案，再多四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1至94岁，其中两个人来自院舍。新增怀疑 BA.2.12.1 个案有43宗，其中15宗未找到源头。BA.4 或 BA.5 懷疑個案增加至41宗，其中31宗源頭不明。四間安老院舍和一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個案，有院友需要檢疫，另外兩間學校個別班級需要暫停面授課一星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個案不斷慢慢上升，擔心會否對醫療設施造成壓力。至於學校個案和社區數字的比例差不多，看不到學校有明顯爆發，相信師生每日快測能夠有效防止大型傳播。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說，烏克蘭危機不單止對歐洲造成嚴重衝擊，負面外溢效應已經波及全世界。沒多久前舉行的20國集團外長會議上，各方對此深感擔憂，中方已經就應對糧食、能源安全問題提出倡議。王毅應約同匈牙利外長西瓦爾多通電話，討論議題包括歐洲形勢。王毅說，中方不是烏克蘭危機的當事方，但未有袖手旁觀，更加不會火上加油，始終堅定不移，持之以恆，勸和促談。他說烏克蘭危機的教訓是深刻，值得各方認真吸取，為長遠計，各方應該探討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實現持久和平安全。伊朗政府表示，已經制裁另外61個美國人，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理由是他們支持恐怖組織。伊朗外交部在聲明中表示，幾十年來名為人民聖戰者的組織策划并实施无数恐怖主义行动，导致17000几个无辜平民丧生。美国政府选择继续支持那个恐怖组织，在政治和宣传方面提供支持，属于不法行为，应当为此承担相应国际责任。路透社报道，被伊朗列入黑名单的人，也都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以及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那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次合作，唔知会唔会令 Eden 觉得要多谢妈妈俾佢学琴呢？ 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智慧。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风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 古 Sir 话重新编曲的漂流教室有一份 classy 同埋优雅的味道嘅，而佢曾经睇过 Eden 在演唱会中钢琴 solo 的自弹自唱，觉得佢正正有呢一种感觉，所以今次合唱咧就谂起佢的名字。作曲张佳添，填词林夕。 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 重新编曲有雷柏希，监制有舒文，加上古巨基自己嘅。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冠位置，古巨基、吕卓安、漂流教室。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燕炮乐参加猎炮选拔，团长知道燕炮乐每晚训练是为了准备选拔，于是问他杀一个人和救一个战友，两者相比他最看重边样。 国剧830得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喺度嘅。 嗯，咁啊，寻日礼拜日咧，大家都有自己嘅活动啦。咁喺会展咧都有活动，就系咩咧？其中一个活动咧就系呢个拍卖呢个车牌啦， 哦、 又嚟到啦。 我琴日见到啊，我琴日咁啱就系 帮个 朋友顶一个活动嘅司仪。 哦，我见到 就系、是、 车牌啊， 唔系啊，就系、是、喺会展。跟住我去咗场地啊，跟住出边有个靓女话：，诶、哎，先生系咪拍卖车牌？因为即系我真系要做司仪咧，着到打晒呔咁样啦。咁、 好似想买车牌。 你个镜头嗰啲举牌嗰啲咁。 其实会展系咪有三个？ 二千 万。其实有三个活动： 系 自定车牌啦， 系 婚纱展啦，同、 啊、 埋一个即系关于头发嘅一个 degree 啊、 嗯。 即系原来依家咧，诶，啲发型师都要读一个学位。 系噶， 咁跟住有个学位嘅颁授嘅一个典礼咁、样。咁、 任何嘢读完书都要有一个班授，即系小到如幼稚园咧，都要即系有一个班授嘅证书俾你嘅仪式嘅。 系你见你知我对头发有几咁执着噶啦， 所以好啱你去做啦。 我都想读翻个 degree， 睇下可唔可以多啲头发。 你先，你琴日究竟系做婚纱定还是做头发嗰个先？ 头发啊，正所谓头发嘅事，关我咩事啊？喂，讲翻你嗰个自定车牌先，哇，好踊跃，好多人啊， 好踊跃啊！你见到个现场系嘛？嗱，系啊，咁啊，寻日咧就有呢、這个自定车牌嘅拍卖啦，有240个自定车辆登记号码咧就俾人哋去到拍卖嘅，咁当局咧就话一共收得款项400多万嘅，咁啊，当中咧喺今一次，因为其实佢都有 政府啊， 咩佢车牌卖咗钱系政府收噶嘛，梗系恭喜政府啦， 系、其实咧我成日都觉得呢个自定车牌咧谂、完出嚟咧、可能会俾人哋争夺，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 系噶系噶，因为你整咗出嚟之后咧都要有个程序噶嘛， 就系、喺当日嘅时候攞出嚟卖咯，咁就唔系话净系你谂你就可以自己出价嘅，即系当场嘅人见到咦呢、這个都好似几好，等我买埋先咁都得噶嘛。 整一个 RO 咁样啊 ，HO 咁啊，跟住我去到， 几好喎、啊，都啱我、啊。 我觉得咁会唔会有啲即系话托高个价等你买贵几口咁样咧？即系知道 RO 呢个人，即系平时都系。叫做多嘴噶啦，唔好人品噶啦，就系、 是、 知道，咦呢、這个四眼仔系你啊，等我托高几口先。 我唔会谂有呢啲人存在嘅，不过经常出现嘅呢啲。 唔系，但系佢都要摸清你个底嘅，因为如果佢唔知道阿 O 咧，如果特一蚊佢都唔买嘅话咧，咁转头佢就变咗要买嗰个人噶啦嘛，即 系 拍卖个意义就喺呢度，你出咗价唔系冇条件噶嘛，系咪先？即系人哋唔再 bid 嘅时候，咪就系落咗喺你个袋度咯。咁啊，回应阿 O 呢个咧都可以讲咗少少先嘅。佢话寻日呢个拍卖会当中咧，出售自定嘅车牌数目咧就190个，咁冇人竞投，即系头先讲啦，有人自定咗，但系冇人再同你争噶啦。系啦，冇其他人有兴趣，就咁以一个特别费用5000元成交嘅咧，就系50个。咁即系调翻转嚟讲咧，其余百几个 都要5000元嘅，原来 系因为自定啊嘛，系啊。咁其余嗰啲百几个， 好似好知道，觉得5000元，你觉得抵定唔抵啊？咁样，钟哥 个人见解，个人见解，梗系唔抵啦。我抽一个，即系轮一个咪得咯。我使乜自己要整一个懒系？ 系， 冇人懒系， 懒特别系咪？懒特别， 唔系真系特别嘅，真系特别嘅， 个人喜好。 我认同噶，不过咧，你排咧，其实依家都好多排队党嘅。呢、个题外话，其实咧，我有两次咧换新车牌嘅时候咧，我第一次咧，我傻傻更更咧中咗招，跟住有个姐姐同我讲话啊，唔好意思啊，我好赶时间，可唔可以俾我先啊？咁样啦，咁我就俾佢先啦。嗰、那个车牌好靓嘅车牌咧，即系2488咁先， 好多个八咁样。 系啦系啦，我好中意俾佢行先。跟住我就变咗2489咁先算啦。咁、我就觉得好忍恨啊。因为但当我第二次嘅时候呢。 但我想问你让佢嘅时候你知唔知道你系嗰个 number, 你 唔知嘅、但系 咁呢个都系博嘅啫，可能本身你2487 佢哋唔系博嘅。你听我讲佢哋唔系博嘅。点解呢因为呢排第六嗰个人同埋第八嗰个人系全部都系 识嘅。 即其实佢哋有好多。都是那些车行啊或者即做开这些幸运号码那些人去做嘛。 见到你的样子好人即是这样有一个靓女过来不好意思。 是啊阿姐来的阿姐来的。 即是很简单如果你 70-80岁。 如果你买了两张彩票跟着我帮你买一张跟着你我给你钱你送一张给我跟着我抽了一张原来中了头奖的。那你都会忍恨但你会不会问我拿回钱呢 不会、 不会的嘛就是咯。 不是我分享一下啫所以刚才钟哥说即我不如去抽一个。抽一个不是咁容易啊！其实你以为有得抽，其实以为抽嗰下都是既定的、因为前面有啲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夹住咗你咯，系啊，就系咁啦。 有啲有策略嘅人士系咪？ 系啦， 喂，咁啊讲翻啦，今次咧都有啲镜头嘅号码牌嘅，咁啊有啲咩咧？有一个咧就系一。 跟住隔一隔 KW， 跟住隔一隔一咁样。哦，咁呢个咧都超过 KW 哦，即系可能一个名嚟嘅，系啦 ，Kelly Wong 咁先算系 啦，系啦，咁啊前后就包住个一字咁样啦，有两间啦。 你知唔知我自己咧？曾经同一个朋友咧，想创作一个车牌， 嗯、 但系咧最后系被驳回嘅咁样，因为咧早哦，佢啱啱有呢个自行车牌咧，我哋谂住懒得意，咁你谂下，即系 full language 一定唔过得啦，咁、 嗯、 但系咧。你 fit 翻個 full language 咧、 嗯， 即係好似睇翻救護車嗰個名咁樣啦， 反轉佢， 咁就咁我諗住哇，咁好醒目啊！嗯、你即係點不知咧，佢都寄翻一封信嚟話，即係唔可以啦咁樣，咁啊，即係你再諗下啦，發揮你嘅 creative 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停止咗呢個投車牌嘅一樣嘢啦。 你都係諗翻股票好啦，係冇嘥咁多時間。 喂，嗰時真係覺得有路可，即係有數圍嘅，因為呢啲比较有创意，就我举一个例子啦，咁唔讲个车主系边个啦，我估中哥一定识，譬如 Hello 啊、Hi 啊呢啲车牌，咁、嗯、其实几得意噶嘛，咁、嗯、但 系 好早年代已经有人去发掘咗同埋创造咗出嚟 嘅，呢、嗯、两个车主我都唔识。 你識㗎 ，Hello 哥佢嚟識㗎。 好，一間講一間。 早啲講得，我勸佢唔好搞啲咁嘅嘢啊。 唔係㗎，佢仲要係第一代去，唔係用自定車牌嘅方法，佢砌出嚟嘅。 哦，喂，咁講翻頭先嗰個先，頭先嗰個我咪話有 KW 嘅，咁啊前面有個一字啦，幾多錢咧？原來都成交價達到200,000嘅喎。因為頭先你話啊 Hi 啊 Hello 呢啲，咁大家都即係知道係咩意思，咁你貴就即係明白啊嘛。哦，呢啲即係你以為係好似一啲名嘅。initial 咁样啦，咁但系可能即系都好多人系咁样， 又话香港经济唔好嘅， 唔系咁你5,000蚊有消费券啊嘛， 得个20,000， 呢个20,000啊，系啊， 香港消经济唔好，但系又有钱人啊嘛， 系啊， 虽然 唔系 个个 都 经 济唔好啊嘛， 但系又有钱人，系啊， 嗱、啊，再睇多少少啊吓，咁啊，寻日咧仲有一个车牌咧就系叫做 Good Boy 啊，咁但系个 Good 咧佢可能即系已经俾人哋用咗咧，佢嗰两个 O 字咧系两个 零 字嚟嘅，但系总之啦，你一眼望埋去咧就系、是、Good Boy 咁样啦，个 Boy 字个 O 都系零字嚟嘅，咁就系寻日嘅第二高成交价咧都13.5万嘅，咁、啊都有几多几得意嘅，譬如有啲 sleeping 个呢个字啦，咁、个 I 咧就变咗做一，咁啊呢个就都40,000。 其实咧你个牌都13万几咧，你个车真系要有翻 要靓仔啲系嘛？ 唔一定噶，真系唔一定。我真系见过一啲咧好特别嘅车牌，系、一个烂车嚟噶。真系 挂住先啫， 唔系挂住噶。我问过，即系 可能佢 好似我咁样，我挂住你啫。 换车之前，可能系一架靓车嚟嘅咧。可能经历咗好多嘢咧，呢个车牌同个车主。 点解会问咧？因为你就系喺同一间车房，咁我就好好奇嘛。哇，点解咁靓个车牌挂喺个咁嘅车上边噶？唔登清、啊，跟住嗰个师傅同我讲。系啊，挂咗好多年噶啦、 哦， 即系咁样、啊，即系佢可能佢使晒啲钱喺个车牌度，就冇钱买车咯。 系啊，我唔知系咪真系咁，大家对数字同埋对英文字母有咁偏执咩？真系啊！ 咁调翻转咪让翻出去，佢就可以换翻架靓啲嘅车。 亦都可能系嘅，即系你使钱买豪宅，跟住冇钱装修一样咁。 系不过我都有问过有啲朋友啲车牌咧、其实真系 keep 一世嘅，同埋有啲人咧 keep 住三四个车牌咧，佢唔系爱嚟卖嘅，即 系 想拥有嗰车牌咯，所以特登喺嗰啲元朗嗰啲车场嗰度有一架车，咁架车可能即系继续俾牌费啊，继续挂住啊，或者挂落电单车牌嗰度咁样咯。咁、原来即系有一班 fans 咯，即系关于自定车牌，我讲过自己就未必会噶啦、因为你道路上边个个都系车 cam 咧、即系如果嗱。李生，你喺路路上面见到一个名写住亚欧咧， 系 唔系我嚟？ 唔系 我嚟嘅，钟哥有冇嗰下咧？我想问下。 我都話即係唔係好捨得咁樣用啲詞， 想喺個馬路上面低調啲。 因為我反而你個名字我見咗幾次啊，崔傑彤喺個路面嗰度。 哦， 哈佬又有，唔哈佬又有。 咦，我都見到有一架咧，係成日喺九龍塘嘅喎。 係咩？ 係啊，跟住好多人都影俾我，我話都唔係我嚟。 係係啦，你要澄清翻。 因為我相信嗰個車牌都唔平㗎。 如果佢做啲 曳 嘢咧，做啲曳嘢咧。思怡系你啊，好啦，系啊， 我而家冇揸车啦， 你冇揸车添。 我有很多不安，也 辈子间 ，For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较装有一转脑，因你面吓到出个笑的 pose，wearing green， 我连吓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in't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No honey, honey, h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but what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过。I'm not a fool,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添醉，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It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n. Yeah. 我有自己苦涩，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Jamie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揾一啲叫做配对，所有嘅配对，即系譬如婚姻介绍所做好多呢啲类型嘅配对啦。咁啊，等啲朋友可以喺入边咧就结识到。然后咧就发唔发展落去咧，咁大家就自己决定啦吓。咁啊，但系都有唔少呢一类型嘅叫做活动啦。咁啊，无论系船 P 啊，定还是系饭局啊，都有好多啦。喂，最近咧喺外地啊，有一个新嘅，咁佢哋就可能即系大家飞得少，而家玩埋飞机添，即系呢啲叫做婚姻介绍所，我唔知系婚姻介绍所主办啦，定还是航空公司主办。 即系包一架飞机喺上空自己兜个圈。 冇错啦，佢真系包一架飞机。咁啊，而且咧，佢今次呢一个嘅特别之处咧，嗱，第一，佢系呢个喺日本搞嘅，咁啊，佢喺东京嘅成田机场起飞。 嗯。 咁啊，起飞之后咧，咁佢其中有个点子咧就得意，佢有目的地噶。佢唔係真係純兜咗個圈嘅，咁佢咧其實 land 嗰個地方咧，即係佢降落嗰個地方咧，就叫做出雲緣結嘅即係緣係緣分嘅緣，結係結合嗰個結，即係一個咧幾好愛情嘅地方嚟嘅。咁嗰度最出名咧就係有一間嘅神社，咁亦都咧同呢個愛情係非常之有關嘅。咁佢咧由呢一個東京嗰度起飛之後啦，成田嗰度成田正確嚟嘅千葉啊，即係起飛之後咧，咁啊經過咗富士山啊嘛嘅名古屋啊一紮之後咧，原來佢喺天空嗰度咧。佢畫咗個心心出嚟嘅， 但係參加嘅人就睇唔到啦。 參加嘅人佢可以喺個 mon 嗰度睇， 佢畫乜嘢都得噶啦，預先畫咗都得。 咁佢呢啲 嗱，係喎，你唔知 咁知㗎，因為咧有好多 app 咧，佢可以睇到全球飛機佢個飛行路線嘅。咁你一上個 app 一 land 咗之後，一 check 翻頭先個心心先，真係有個心心喎咁樣，咁佢就知道嘅。咁啊呢一個咧係亦都係第一次咧有航線用即係心心喺度做主題，因為。 為平時咧，如果你話呢啲心心通常都係嗰啲，譬如跑友啊、山友啊，佢哋就中意用個 GPS 咧，就自己跑個心出嚟，或者跑只暴龍出嚟，咁呢啲都有嘅。 不過當然而家因為飛機嘅航班唔係咁密，你就可以玩呢啲。 冇錯啦， 遲啲話開翻嘅時候，你仲玩 遲啲真係唔知佢玩唔玩到嘅呢、這個。 你正經飛翻， 正經飛翻啦， 玩嘢。 好啦，咁佢喺入邊咧，即係個飛機都當佢起飛嘅時候咧，咁當然亦都有正常，譬如可能有一餐半餐咁樣啦。咁佢咧入邊其中一個賣點就係當飛到上天空嘅時候啦，咁佢咧就會邀請男男女女，咁大家出嚟咧就拎住嗰個空中小姐平時用嗰、那個各位乘客你哋好嗰、那個麥咧。就出嚟自我介紹啦，係啦，每人咧就會有少少嘅時間咧，分零兩分鐘就自我介紹嘅。咁啊，呢啲好簡單啦。咁啊，但係喺飛機上面都有個好處嘅，因為大家第一個感覺同陸地係不一樣。咁亦都冇飛咁耐啦。咁如果喺飛機上面可以有啲嘢睇都幾得意喎。咁我投入到咧，咁啊，即係睇翻係真係都幾高嘅，即係會諗下。 唔係喎，應該係陸地多嘢睇啲喎。 點解？ 嚇，因為你平時搭飛機，你望出窗外面都係得嚿雲嘅啫嘛。 哦， 即系你反而系电车啊嗰啲，你都会有啲街景睇下，咁、啊、所以其实系比较集中。 咁话晒佢都喺内陆嗰度飞，咁可能咧就会见到 地下，嗰度我住噶， 系啊，佢顶笼都系飞过故事，因为佢哋会飞过富士山嘅、啊，飞过嘅时候咪望多两眼咁样咯。 喂、哦，其实咧我有一个主意，如果系咁咧，其实应该提供埋啲空姐同埋空少制服俾佢哋。 哦， 即系嗱，首先 cosplay 系啦，首先自己可以过一下瘾先啦，我唔理你嗰个目的达唔达到，识唔识到人啦、 啊， 系啦，咁起码你打咗卡先可以。第二咧就 系 如果大家都着埋制服咧，我觉得已经好似拉近咗个距离咁，即系好似我哋同事啊，我哋喺呢架飞机上面咧，似系好似即系已经熟络咗，因为本身其实佢哋系全部都唔识噶嘛，即系啲单身嘅男男女女嚟参加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啊，可以其实佢提供呢啲制服 啊，仲可以咧有啲活动、啊，例如即系男士嘅话啦，咁佢可以扮演空少 一齐送餐， 就帮人就帮啲女士就搬行李上去，唔系咁女士又送餐调翻转， 我又唔系好赞成啊。 点解啊？ 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作为男士嘅角度，个女士着咗嗰件制服咧、啊，我哋会有一啲偏差嘅， 系 即系会好感度即刻大增嘅。 咁咪好咯？呢、這个咪就 系咯，睇唔到个真相咯。 唔系，但系活动 唔好睇真相住啦， 睇唔到个真相，即系真系唔同啲噶嘛。所以成日话空姐喎、啊。 我断估参加呢个活动嘅，无论系男男女女，都未必会有第一时间嘅真相俾人睇到先。即系 但 系 又咁嘅，做翻转反之亦然，系啦。即系、就是、我哋睇到空少咧，都觉得哇，空少咁、啊，都未必系真相。但系我觉得唔紧要，爱情嘅嘢就系咁样。 冇错啦， 真真假假， 真亦假是假亦真啊。好啦，咁佢就话到自我介绍完之后咧，咁然后咧就有几分钟嘅时间咧，就俾大家去到自己。進行呢一個配對，所以自己進行配對即係點咧？好啦，我已經睇曬咁多個男男女女啦咁樣，然後咧你就可以咧，譬如我男士嘅，我咧就有三分鐘嘅時間俾我選擇，我想同佢一齊坐嘅女性，即係例如啊，所以 Kitty 喺度頭先介紹，我覺得都好好、啊、喎。咁啊 ，Kitty 坐咗喺窗邊啊，等我快快手行過去，我咧就同 Kitty 咧就試下結緣先咁樣，先做朋友。 如果有啲就好多人想坐埋去， 咁就要睇你幾快啦。 但有啲又冇人想坐埋去，咁咪好尷尬。 咁最尾如果冇人想坐嗰啲咧，咁又一直猶豫不決嘅男士咧。就會被安排到去嗰度坐啦，係、 哦、 啦，所以點樣咧都係有人坐喺你側邊嘅。咁、但如果你話喂側邊嗰個我唔係好想坐喎，咁你就應該一早行去 Kitty 嗰度啦，係、咪？咁呢個都係即係一個男士自己主唔主動，即係篩選咗啦。 但係呢個活動咧，其實都有啲科學根據嘅，我覺得即係之前咧，我哋咪講過咩吊橋效應嘅，即係當你咧經歷緊一啲少少離心啊或者驚嚇啊嘅情況底下咧，你會對你身邊嘅人多咗好感啊嘛。譬如你睇鬼片。或者你去玩过山车咁样啦，即系有嗰啲离心嘅感觉，或者你有少少惊慌咧，你就会将嗰样嘢咧投射到去你隔篱嗰个人，你以为系佢俾心跳感觉你啊嘛，咁其实咧喺飞机上面都有呢个原理啊，即系你起飞同埋降落嗰一下咧，有啲人都会惊噶嘛，或者有啲抽起一下咧，有个离心嘅感觉，咁你就会以为我隔篱嗰个好似触电我哋，咁其实只不过纯粹关架飞机事嘅啫，嗱呢个都未必系真相， 系啦，触错电， 系啦，但系咧。 都推你一把嘅，我覺得係啦。咁所以設計呢個活動嘅人咧，我覺得都有啲心思。 係，都係嘅。咁啊，佢哋就去到呢一個嘅神社附近嘅機場就降落啦。咁啊，亦都去神社嗰度兜個圈啊。咁啊，跟住咧，當佢哋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有飛機送翻去成田機場嘅。好啦，咁佢哋送翻去嘅時候咧，其實會有啲現象見到嘅，就係原本例如我同 Kitty 咧，就喺去程嘅時候就諗住啊，識下 Kitty 啦咁樣。咁啊，但係回程嘅時候，可能因為咧經過咗一個去神社或者少少觀光地嘅經歷之後咧，可能我就轉咗態噶咯，可能咧我就去咗揾阿鋭咁樣噶咯，係咪？如果阿鋭呢個參，可能會轉咗去揾阿鋭噶咯。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咧，俾大家多啲嘅機會，利用一個即係飛機去到等大家結識多啲嘅朋友。因為而家咧喺日本都越嚟越興起呢一種咁樣嘅叫做結識人嘅方法， 即係有啲嬲喎，即刻 點解啊？ 因為轉態咯，突然間，跟住我就會覺得你以為你睇清楚我，其實我睇清楚你啊！搭咗程機可以轉三個人，你唔好想結識我添啊！我心諗 又啱， 即係去程嘅時候啊，對你咁殷勤，點不知去完個神社之後，佢轉咗 target 喎，會唔會快得滯啊？ 咁可能真係咧，大家就諗。快快手就認識個人，咁啊，因為冇辦法，大家都知道有而家有好多地方，佢哋即係連結婚嘅意欲啊、識人嘅意欲都冇嘅時候咧。 貴唔貴㗎？呢個活動其實 呢個好似係25,000 yen 左右。 唔係都講咗俾你聽啦，阿 Kitty 你又唔使咁勞氣嘅。呢個程係咩啊？短途機嚟， 短途啊， 唔係長途㗎，即係好快嘅啫，好快落機嘅。 但如果你話25,000 yen 咧，即係而家我哋計翻 yen 啊，梗又唔係話好貴啦，係咪先？係啊，咁當搭下飛機過下。人咁识个朋友咪算 咯，识个朋友咯，体验下咯， 系咯，识朋友行先啦。 方喺等咗一个几钟之后，先至同施袭者对视，形容佢哋只系以懒散嘅方式处理事件，缺乏领导能力同应对紧急情况嘅意识。委员会相信呢一份长大约80页嘅报告系至今最完整还原事件经过嘅报告。顯示執法部門同學校本身多次失職。案發在今年的5月24日，一個槍手闖入一間小學開槍，19個學童和2個老師遇害，槍手最後被擊斃。外界指責當局的反應太慢和太遲介入，有家長就說警員當時袖手旁觀。警方曾經表示，當時收到的指示是增援並疏散師生。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33，瑞士法郎8.048，澳元5.347，加元6.034，新西兰元4.859，欧元7.928。每百日元对港元5.6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95美元，卖出1710.3美元。天气方面，受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影响，今早港岛东区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慈云山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惠华街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和斜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路维景湾畔八座、红磡海日豪苑十二座、长沙环雨晴轩六座、九龙塘广播道四十一号万宝阁、素管笏上园五 B 座、元朗浮财街十四号宏丰大厦、香港仔雅陶苑三座、红磡黄埔花园百合苑七座、红磡黄埔花园翠阳苑一座、长沙环元洲村元熙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对组合咧，近年咧个产量可以话系非常之多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Gorillaz featuring Thundercat Cracker Island。 On Cracker Island, it was born to the collective of the dawn. They were planting seeds at night to grow and make that paradise where the truth was sort of changed. 每次佢哋嘅作品都好有新意啦，同埋非常之破格噶，今次都唔例外啊！好精彩嘅一首新歌啊，新打上榜占第九位，虚拟组合 Gorillaz Cracker Island featuring Thunderca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三成群嘅黄天怡， 婆仔嚟嘅咧。 生日快乐！ 你哋 常住， 好多糕点你，好孝顺喎你哋。 见你平时细细矮矮咁样咧，又做嘢又忙碌咧， 生日唔系送生日蛋糕嘅，而家咁多包点，真系好似老人院探阿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八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女歌手奖竞争激烈。 咁我心水女歌手就系叶巧琳啦，因为同公司嘛。 我会拣郑欣宜啊，有一个好大嘅突破，佢自己做嗰啲歌，我觉得系又好听啦，好成绩啦。 我就会拣黄贤啦，其实我都一路都向佢学习紧好多嘢嘅。 究竟奖项谁属？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日晚8点半，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仔。 财经第一线。 Kitty 同钟哥，今日星期一嘅早上，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早晨，温生。 温生， 早 晨， 培哥。 早晨，钟哥。 系咁啊，先睇睇啦。油价取决于咧8月3号咧 ，OPEC 啊，油早啊开大会，会议嘅内容有机会涉及边一方面，又点样左右到油价表现咧？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 冇错啦，喺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最为市场瞩目嘅就系美国总统阿拜登咧就去到访咧就沙特阿拉伯，咁啊要求咧就沙特咧就增产石油啦，就将全球嘅油价将佢压低啦，就即系可以舒缓下啲美国嘅通胀嘅问题。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咧到访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沙特阿拉伯咧就冇即时咧就回应咧就系作出增产嘅。咁啊相反嚟讲嘅话咧，沙特阿拉伯咧就亦都讲啦，就话佢嘅即系产油量咧已经系做到饱和啦，就好难咧。腾出额外的空间去产油，咁但系咧，相信咧沙特咧都会运用佢嘅影响力咧，喺8月3号嘅油组嘅大会上咧，系鼓励其他嘅产油国去增产嘅。咁而家呢个关注点咧，就系话而家其实整体嘅增产油组成员里边嚟讲嘅咧，其实都只系得沙特咧同埋阿联酋咧系有少量嘅额外嘅增产嘅能力嘅啫。咁所以咧，而家咧市场咧就关注咧，就话就算去到8月3号嘅油组大会，都未必会真系有好多嘅增产可以出。咁所以你见到会议之后嚟讲过咧，我哋见到而家嘅油价咧依然咧就维持高企咧喺$97.08嘅水平嘅纽约期油。咁而家市场嘅关注点就系当然留意住呢一个嘅8月3号嘅油组大会啦。咁但系我相信短期里边油价都维持喺大约系呢啲位置$100到上落啦。去到冬季嚟讲嘅话咧，当个石油嘅需求系进一步增加嘅时候咧，就唔排除呢个油价有机会再重拾升轨嘅。 咁讲开美国总统啊，讲埋美国啦，咁啊六月嘅零售数字好似睇落又唔错咁啊，培哥好似。 冇錯，係啊！零售銷售數字喺上個星期五公布嘅係好值得關注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知道咧喺今個月初咧，美國公布咗一個相當之理想嘅就業報告啦。咁如果就業又理想，零售又理想，咁咧就會俾市場嘅即係俾市場感覺就話美國經濟就唔係咁差，尤其是當聯儲局咧加咗好幾次息之後嚟講嘅話咧，都冇影響到個美國經濟。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就會大大增強咧，就聯儲局咧喺今個月嘅28號嘅議息會咧就一加息係加75基點。嘅可能性啦，咁你睇翻个零售销售数字嚟讲嘅话咧，佢喺即系按月咧就上升1%，按年更加系大升8.4%，咁个数字真系几令人鼓舞嘅。咁当然啦，大家可能会谂啦，会系唔系因为要买好多嘅汽油，因为汽油价格贵啊嘛。咁汽油价格嚟讲嘅话咧，喺6月份嘅平均价都去到每加仑$5，咁咁高位嘅时候，咁啲人挂住买汽油，咁当然会推高咗个零售销售嘅数字啦。咁但系当睇个核心嗰个零售销售数字即系扣除咗汽车啊、汽油啊、建筑材料啊同埋食品价格之后嘅核心嘅零售销售数字咧，按月比都有0.8%嘅增幅，咁即系显示真系美国嗰个经济真系唔错嘅，暂时。 咁样睇完美国，不如帮我哋睇睇加拿大啊，温生又见到咧，加拿大嘅楼价咧，六月嚟讲都回落翻唔少咯。 冇錯，係啊，值得留意嘅，因為咧加拿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即係有心去嗰度置業啦。咁所以我見到咧就係六月份咧個按照個加拿大嘅房地產協會嘅數字顯示咧，喺六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嚟講嘅話咧，按月咧就跌咗6.4%，按年咧就跌咗1.8%。咁如果睇翻由今年嘅2月份高位相比嚟講嘅話咧，短短喺呢個5個月裏邊咧就累積跌咗成18.5%，咁即係從高位都跌得幾快下嘅。咁呢個都唔難理。因为加央行在过去半年都加了不少的利息，咁同埋咧呢个数字讲紧都系六月份数字啫，因为啱啱上个星期我哋知道加央行一加加咗1厘息，咁所以几可肯定咧，去到7月份咧个当地嘅楼市嘅数字咧应该会进一步走弱嘅。 咁啊，温生真系要跟进下啦。呢、這个环节重中之重，今日咧 focus 啊讲下啲欧罗啦，同埋日 yen 啊，点解咧？因为今个星期咧市场焦点就系欧央行啦，同埋日央行议息嗱，因为上个礼拜一见。 到咧 yen 繼續跌啦，咁啊歐羅亦都匯價亦都跌落去啦，咁啊啲太太們又見到啲手袋啊垂涎欲滴啦，咁啊唔知係咪買入嘅好時機啦，咁啊要交俾温生幫我哋詳細分析下，唔該你。 好啦，好啦，咁啊喺今日星期四嚟講嘅話咧，歐央行咧就會議息嘅，咁啊同埋日本央行咧亦都喺星期四議息嘅，咁啊日本央行其實都唔使點睇嘅啦，都係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嘅機會較大嘅啦，因為央行行長啊黑田東彦咧已經暗示咗好多次係會保持個寬鬆嘅貨幣政策，咁所以咧焦點咧就反而咧就放喺咧呢個歐央行身上嘅。咁而家市場估咧歐央行咧就好大機會會加息係25个基点嘅。咁其實歐央行自己一早已經係講咗話會喺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係會加25个基点嘅啦。咁所以市場都相信佢會咁樣做，因為面對住 8.6% 嘅通脹率咧，佢冇辦法唔加息嘅。咁但係咧當然咧加嗰25个基点有咩用咧？因為而家歐洲嘅息率係-0.5%，就算加25个基点，佢嘅息率都係講緊-0.25%，好難去壓住8.6% 嘅通脹率。咁但係呢個我相信即係歐洲咧係已經係盡佢一切所能可以做得到噶啦，因為歐洲嘅經濟實在太差啦。咁所以就我相信今個星期會加息，咁但係我相信亦都未必會加得多過25个基点。咁所以由於一早已經講曬啦，咁所以我相信對個歐元嘅匯價帶嚟嘅刺激係有限嘅。 咁温生应该都想关心埋英国、加拿大啦，仲有啊，即係喺俄罗斯方面嘅天然气问题，或一次过帮我哋呢总结下啦，唔该。 好啊，嗱，睇翻咧英國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三咧就會公布六月份嘅通脹數字。我哋記得咧，佢五月份嘅通脹數字已經去到9.1% 嘅啦。咁就六月份嘅數字會唔會進一步升咧？咁呢個大家要關注啦。咁啊，另外加拿大咧，佢個通脹率都唔低嘅，就係已經係喺五月份嘅時候咧，去到7.7% 嘅通脹率。咁而佢今個星期亦都係今個星期三啦，亦就會公布咧係六月份嘅通脹數字。咁而家大家都關注會唔會進一步上升。咁啊，至於日本嚟講嘅話咧，就喺星期五咧就會公布六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而家又五月份佢嘅通脹數字就2.5嘅，咁啊睇下佢又會唔會進一步上升。咁而喺政治方面嚟講嘅話咧，俄羅斯咧喺上個星期一咧就以維修個天然氣管道為理由啦，咁咧將輸往歐洲最大嘅天然氣管道北溪一號咧係關閉咗10日嘅，咁啊關閉10日咧個限期咧係到今個星期四咧就應該會重開噶啦，咁啊到期時咧而家市場好關注咧，就話以而家咁敏感嘅時刻嚟講嘅話咧，佢會重開，如果唔會重開咧，歐洲冇天然氣咧，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四我哋睇下俄羅斯個油管會唔會重開咧？呢個亦都係好影響咧歐洲經濟以至歐元匯價嘅走勢嘅。 隨時又推高埋通脹啊！呢啲都要咧好好咁去了解一下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環球嘅金股匯大事件。唔該曬温生， 唔該曬，拜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咧，叫埋小白出嚟去分享一下呢一个啦，可以话系几好嘅一个工作机会，而且系一个帮到人嘅工作机会。讲紧系咩咧？就系呢个免费登记护士训练课程啦。咁啊，医管局咧开办嘅，咁成个课程咧都系免费嘅，系成个课程都系免费嘅。但系你当然要符合一啲资格啦。医管局咧将会全数资助每名学生嘅一啲全数嘅学费嘅。咁啊，其实都几好啊。嗱，内文你当然上翻医管局个网站，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同大家讲7月25号咧就会呢个网上报名就会截止噶啦，咁啊最紧要知道 deadline， 因为你 deadline 之前咧，咁啊仲可以揾多啲资料。你都知道近呢一两年 呢其實醫護的需求是很多的、 嗯、 特別是我們進入了這個疫情的時代、嗯、大家還是戴著口罩確診數字也都是比較高一點如果你說喂想服務社群的話可能呢做這個醫護人員呢會幫到你而且呢醫管局去 train 一些護士出來都是在醫管局裡面用的正常 門檻高不高呢、 其實門檻不高的不高的即講緊係我講少少啦咁你第一樣嘢就係年滿十八歲啦 係 呢個當然啦 即係你十五歲得唔得唔得嘅咁樣但係你十五歲可以參加歌唱比賽但係呢就未必可以參加到呢個 學歷嗰方面有啲咩特別係 咪一定要讀理科嘅呢唔知 其實呢就適用於呢持有香港中學會考成績嘅申請者呢修畢中五嘅學歷或者具備等同嘅學歷就 OK 啦咁、 哦、 另外呢咁佢就有一啲中文啦、英文啦、數學啦，同埋咧甲類嘅科目啊，或者乙類嘅科目，咁即係一啲應用嘅學習嘅科目啦。咁呢啲內文你又自己睇翻、 嗯， 喂，究竟個知識架構係點啊？第三咧就係流利嘅廣東話，並且能夠咧書寫中文同埋英文，咁呢啲都係一啲頗為基本嘅條件嚟嘅。咁啊我覺得全數資助學生嘅學費係好好嘅，因為好多人即時喺度諗。我想轉換這個工作軌道、 嗯、 可能本身是做文員咁先算啦哇突然間要讀一個書啊我本身都唔係搵好多錢咗喎要用四五萬蚊去讀冇乜錢喎、嗯、尤其是依家叫做經濟唔係好好咁樣咁點搞啊咁所以即係唔使錢讀書呢一樣嘢其實已經係個招來 囉。係咪 full time 讀㗎佢即係如果 我打緊工我係有冇得夜晚返學 冇㗎係 full time 嘅。咁、哦、申請者必須呢去支付咗一個錢先嘅。咁跟住醫管局見你修畢完，即係讀完之後佢就會係啦咁樣。咁、你大家又可以多啲去了解咯。其實入邊都係一啲比較 practical 啊，即係點樣可以處理到病人嘅情況啊？點樣做到啲照料啊咁樣啦。我自己咧對於護士呢個工種咧。公眾啊嚇，唔係佢嘅衣服啊， 崗位啊， 係佢嘅崗位咧，係好欣賞嘅，因為我估大家都有試過入院嘅經歷啦。咁、入院咧，其實你見到醫生嘅時間咧，係得兩至三分鐘嘅啫嘛，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通常 就是巡房嘅時候啦， 巡房或者佢話啊點啊，冇啊啦点啊？食咗药有冇好啲？得三句对白嘅，听通常。琴日瞓唔瞓到啊？ 饮多啲水， 系饮多啲水，慢慢会好噶啦。嗱，冇咩事，我同你帮你听日出院好冇？咁四句四句对白咁样啦。咁但系护士同大家嘅沟通就会多啲。我问下啲拍档啊，即系你哋对于护士有冇？ 如果你咁样讲，见得最多应该系阿姐。见得最多系阿姐，跟住去到护士。 食茶点啦， 唔系，其实我对于阿姐同埋护士都 垃圾袋使唔使换啊？ 好一样噶， 小白最清楚， 梗系啦， 因为见阿姐多啊。 有阵时有啲护士都系阿姐级噶，但系我想，即系我唔系好识分佢哋啲衫嘅，即系唔系话着裙就 系 护士，因为有啲护士都 系 着裤嘅，所以我有啲模糊嘅。咁 因为你病啊嘛，所以你都分唔清噶啦， 系啦， 迷迷糊糊。 我亦都唔好意思问。你系咪护士？你唔会问呢啲咁大胆嘅？ 唔系咁，如果系啲阿姐咧，直接入房嘅时候，阿姐就应该一大架车就推过嚟嘅，因为佢入边有夹袋啊，可能有其他需要换嘅嘢嘅，咁一睇就分得到噶啦，嗰啲就。 我其实人生 touch 啊吓，少啲入院嘅，即系我印象之中我入过两三次嘅。 系啦，你问我啦，入院嗰啲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 小白系 冇噶啦，系啦冇。 神遭流流，唔好讲啲， 唔好讲呢啲，所以咧，如果唔知咧。一句叫姑娘就 OK 噶啦，叫姑娘 姑娘 就冇错噶啦。 一唔清楚就点啊？ 姑娘 揿钟仔问姑娘咯。 我有 friend 呢排成日入院， 嗯， 我话点解嘅？佢话冇啊，我做咗病嘅 KOL 嘛。咁啊，病又唔系鬼做 KOL 啊，大佬，你快啲出翻嚟好过啦，咁样。好啦，呢啲都系打趣啫。咁梗系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冇事冇干，身体健康啦。不过有阵时护士咧。nice 啲咧，你成個人咧， 係啊， 係啦，小白你講都係 sorry， 我都見好多非常之 nice 嘅護士啊 ，nice 啲， 你好希望個護士多啲人入嚟傾偈㗎，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喺病房，你有咩做？你冇咩做，你唔通即係廿四小時對住個電話咩？ 咁你有冇問過個姑娘係咪真係想入嚟同你傾偈先？ 我好想啩， 佢都好忙㗎嘛。 我見入嚟都傾得幾開心喎、 啊。我有朋友做護士，佢話有陣時啲病人咧。 處得滯咧，佢會申請調房。 咁誇張？ 係啊，因為有啲長者咧好驚啊，入咗、哦、入咗病房嘅時候，佢好多時候都會撳鐘、哦，一有啲咩事就叫你，一有啲咩事就叫你。咁但係真係護士唔係淨係 serve 你一個人嘅，咁、 嗯、 所以都有啲唔同嘅流程。 不過仲係講話佢啲要求，即係譬如話十八歲啊，嗯、有幾學歷係咩程度啊？是是是其實最緊要有一樣啊，即係呢一個工呢、這個崗位嘅憑從業員咧，係、 嗯、 需要無限愛心，因為真係辛苦， 肯定係 睇到、 這個嗯、 你照顧好多人，佢哋個個都有需要嘅咧，因為病人啊嘛。咁、嗯、如果你冇一個無限愛心，你好難去即係。真係佢哋又有需要，你都要俾到佢哋先得，咁、嗯、又要令到佢哋安心。因為你正話都講啦，醫生反而唔係經常喺呢一度啊嘛，但係護士就要經常出現啊嘛，所以佢哋真係要有無限愛心先至可以做呢一個 方。我嗰時我真係有諗過，即係大學嘅時候揀 nursing 咧、 嗯， 我真係有睇過啲資料，跟住後來咁我又同啲身邊啲朋友仔講啦，咁跟住佢哋咧就問咗幾個好極端嘅問題嘅，即係話做護士咧要咁，你得唔得㗎？要咁，你頂唔頂得順㗎？咁樣咁跟住咧我就開始有啲猶豫，係喎，其實連呢啲都要做，即係唔係平时就系巡下房，俾下药，即系你会觉得好有使命感噶嘛？其实有好多好 即系电视剧冇拍出嚟嘅嗰啲 系啦，电视剧冇拍出嚟嗰啲咧，你都要好投入。 我想知系咩，系咁系咩嚟噶？ 系啊，但系朝头早唔好讲啦。 可能系啲血或者要清洁嘅污秽物嗰啲咯。 都呢啲都唔怕，系啊，都仲有一啲再极端啲嘅。咁所以我就最后就冇拣到咯，系啊。 所以钟哥讲得好啱啊，要有无限嘅爱心。仲有一样嘢，温馨提示啊！報讀嘅學員咧要報讀之前咧買一份自身嘅個人保險嘅、 哦、啊！咁啊，有興趣嘅朋友上網望下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七月十八日係一年嘅第199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66日。2019年七月十八號，日本京都動畫第一工作室遭到縱火。事件中造成36人死亡，是日本自平成以来死伤最严重的纵火事件之一。警方在现场拘捕了涉嫌纵火的嫌疑犯青叶真司。在建筑物内的电脑以及保管纸质历史原画及资料等全部付之一炬。京都动画的前身为京都动画工作室，昵称京亚尼。是一家日本动画制作公司，主要负责动画制作、商品企划、制造、销售、批发、出版的公司。2020年4月29号拆除在纵火事件中损毁的第一工作室大楼。7月18号出生的朋友懂得反映团队成员的真正想法，会将群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极大包容力和影响力，属于众望所归的代言人，是群体的精神象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灾难之后可不可以带领团队重新出发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一次事故发生，我们有没有思考发生的原因？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东涌日东二村谦日楼今朝大约七点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大约123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三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400户，当中19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河南安徽五间村镇银行近日爆发风险情况事件，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中国银行保险部访问的时候说，河南新财富集团操纵涉案五间银行，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和资金中介人等方式非法吸收并占有公众资金，篡改原始业务资料，掩盖非法行为，

晨，时间嚟到早上8:41，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吓。喺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今日大概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本周咧会持续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可以达到35度添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夏日热辣辣，好热好热， 咁啊， 小白 福头老师出嘅我要。 近排有冇睇呢个日本电视台做咗一个实测，就系、 是、 唔同嘅颜色啊，边一种颜色系比较吸热，边一种冇咁吸热？ 系咪嗰啲咩浅色反光嗰啲 friend 啊？ 有， 通常都话黑色系最吸热噶嘛。 呢啲大家都知嘅嘢，点会攞出嚟讲啊？ 调翻转啊，而家。 唔係，黑色真係最吸熱嘅，咁呢個係毋庸置疑啦。 係啊， 佢係吸熱嘅王者啦。咁大家梗係都知道唔會著咁多黑色，我今日都著白色啦。白色就冇咁吸熱啦，大家亦都知啦。 係啊， 係咪先？咁有咩好講咧？ 係咯， 嗱呢個世界唔係得黑同白嘅，電影對白咁啊，係咪先？琴日金像獎電影對白，呢個世界唔係得黑同白嘅，就其他唔同嘅顏色光譜。嗱，我想講咧，呢個日本節目咧揾咗咧一種顏色出嚟咧，佢話咧夏天多著咧無妨喎， 係， 但係咧呢種顏色咧，我屋企嘅衣櫃就冇嘅， 估下先， 估 下先。 但係佢唔係淺色係嘅，即係唔係嗰啲米白啊？ 唔係淺色，我初頭諗住估咩熒光藍啊、淺藍、天空藍呢啲。 No， 係乜嘢？ 嗱，咁我就從阿 O 嘅衣櫃冇嚟到去估啦，黃色。 唔系，并不是 绿色， 似啦，绿色都 似啦。 嗱，绿色咧系排第二位嘅，即系喺呢个不吸热排行榜。嗱，不吸热排行榜咧，第一位咧就系白色啦。我头先讲咗，第二位系就系红色。 哦，红色啊， 系啦，原来咧。红色咧嘅反射程度好高噶， 竟然系 好高 噶。有冇话咩红啊？苹果红啊？ 鲜红， 鲜红。 嗱，你即时喺度谂，哇，热辣辣，仲着红色，红色一定系会令到你更加热咧，系并不会嘅， 系 黑色系吸热嘅王者第一位，但反之咧，不吸热即系散热比较快啦，或者反射能力比较强，第一位咧系白色， 跟住就到红色啦， 第二位就系红色啦、 哦， 第三位咧就系绿色，绿色咧都反射能力比较高嘅一种颜色嚟， 绿色又系嗰啲咩青绿色嗰啲， 系啦，嗱我屋企咧。就冇乜綠色衫嘅，紅色衫咧就更加少之又少，係得一件半件嘅啫，好似有件衞衣，同埋咧有件咧過頭粒，就係、是、新年嘅時候咧， 拜年時 愛嚟做嘢著嘅，一件起半件。你哋好多紅鮮紅色衫咩？ 唔係我唔係啊， 你多唔多？你多唔多？小白 我冇啊。 如果真係要揾一件紅色係邊件啊？有冇啊？ 红色 冇啲人 执咗 圣诞帽啊， 有 一顶 系啦。嗱，你中意利物浦，应该买翻件利物浦主场波衫，可能嗰件帮到你，嗰件 可能帮到。 我都有件红色嘅阿仙奴，曼联咧又亦都有件红色嘅。 曼联嗰只红就冇阿仙奴咁差。 如果你中意曼城咧，就难啲揾到红色波衫啦吓。咁啊，拜仁都系红色嘅。Kitty 多唔多红色衫？ 唔多，但系有咯。其实红色咧着起上嚟面色系几靓嘅，即系我觉得女仔 红色好难衬，会唔会虾人着啲啊？ 我又唔覺得蝦人著，我反而覺得係只不過太誇張，即係可能你會覺得，成為眾人嘅焦點咁樣樣。咁、但係著咗上去係比較精神嘅感覺，白色又係啦，即係有啲好似打板嘅作用咁樣咧，都會好似望落去嘅膚色白淨啲啊嘛。 係啦，咁呢個日本節目咧就揾嚟日本方面嘅國立環境研究所嘅專家咧就解釋呢個現象。咁啊，當時咧唔同嘅顏色嘅 T 恤咧，最高氣温咧就大概達到20度啦。咁佢解釋咧就係吸收同埋反射嘅，你太吸收就太熱啦，你反射能力強咧就幫你散熱啦。如果佢又唔吸收又反射到咧，就係 T 恤顏色嘅王者啦。咁我頭先講嗰啲咧都係大家可以穿嘅。 黑色就最吸熱啦， 係啦。 咁有冇啲都係同黑色一樣都係比較吸熱嘅咧？ 深藍。 系咪系即系都系深色系列啦？ 系深蓝咁啊！但系呢一种咧，你亦都以为系都热热地，其实都唔系好热嘅，就系灰色啦。即系如果有啲朋友仔，即系你后生仔先到着到红红绿绿即系黄橙红橙黄绿青蓝紫，即系咁嘅，真系咁噶。我都觉得系，我有阵时候买衫俾阿爸咧。 佢唔得噶，即系太鲜色嗰啲。 即系都系黑白灰咁，最易衬啊嘛 ，basic 嘢系嘛。 系佢低调得嚟咧。 啊，你都几孝心喎，买衫俾阿爸。 我好中意买衫俾人噶， 几好喎呢样嘢，要赞喎。 家用俾翻少啲啊，随份有声啊，随份有声。 拉翻 错 咗你数啦， 拉翻匀啫。 但系我想讲灰色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好易衬，但系咧夏天好少着。点解咧？因为佢系最显汗迹嘅，我自己觉得。因为譬如你黑色、白色咁样，其他颜色咧。就算你出汗，當然你如果好勁嘅都會覺得 白色好顯啊。其實 以前咧， 灰色好顯。 我中曬，我中學嗰陣時咧，白色衫啦，淺灰 色褲啦， 唉，又唔怪之係以前咁醜樣啦，啲汗跡啊，特別條褲嗰啲汗跡啊，即係一行嗰啲鹽啊。喺度啊，犀利到啊！ 咁總之就即係大家就注意叫做補水啦。咁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仍占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方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金的一张燕贴，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放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或我那所得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我各自情郎，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 听过有邝星宇《明年新人不是我》。 东南亚嘅福建话系列入边听到随达念追念嗲念个 B， 咁啊到底系点解咧？同而家炎炎夏日嘅天气咧都系相当之有关嘅，想唔想知道？打完号转头话你知。 上言道强壮，少不免逆流。人柔弱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 又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年，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就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岁月。 先讲下捶打啦，捶呢意思就是解除我们的口啊。咁啊，捶打即系口干啊。既然口干嘅时候咧，我哋梗系要饮水啦。饮水咧就系念追啊。之前亦都同大家讲过咧，饮啊嘅福建话就系念念。咁啊，念追咧就系饮水，念嗲就系饮茶，念个 B 就系饮咖啡。所以咧喺呢啲咁热咁浊嘅天气底下咧，我哋就要多啲念追念嗲念个 B 啦。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头先咧就讲咗咧，着咩衫就吸热啲，咩衫就冇咁吸热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头先咪话叫大家注意补水嘅。咁水可以多饮啦，反而咧能量饮品咧饮得多咧就真系麻麻地啊。咁啊，睇到一个 post 咧就话有网民咧最近分享啊，公司有同事咧日日都会饮大量嘅能量饮品啦，一日饮四罐 啦，好燥噶。 我一日饮四罐啊， 好肥喎！ 饮咩饮四罐都唔好啦，系嘛？ 佢好需要能量咩？ 系啊，可能水饮四罐都 OK 嘅，系 咪饮水就可以咯？但系就算你话苏打水都唔系， 我苏打水都唔得， 因为你打 成 套 气啊， 系咯系咯， 翻工、已经成套气，仲要自己打啲气入去，讲唔通。 咁我唔知道你、真系、 我帮人讲啫，唔系我嘅。系咁啊，能量 多谢你啊， 饮品啊， 梗系啦， 我爱我听众啊， 叫做即系纯咖啡啦，即系你话饮杯黑咖啡咧， 系 其实就再差一啲嘅，根据。据呢个食安中心去指出咧，即系咖啡因咧系一种啊中枢神经嘅兴奋剂啊，摄取过量啦会产生咧焦虑啦、心跳加速啦同埋手震。咁咧呢个网民就话佢呢个同事咧，即系递张纸俾佢啦，或者揸住只杯咧。都震得紧要，都震得紧要。 咁应该睇医生噶咯，去到咁样。 系啊，咁但系咧，正所谓啊，即系所有咧，万物皆有根源。咁啊，嗰个网民就同佢嘅同事讲啦，就话、其实你可唔可以戒咗呢个能量饮品啊？佢、同事嘅回复咧就系、戒唔到啊！如果唔系咧，佢会翻工冇精神， 唔会嘅。佢搵唔到第二个寄托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即系又好容易戒嘅咋， 系啊， 用翻 Kitty 经常讲嗰、那个 做运动， 系啊， 身体自然好。 嗱、如果佢真系喺翻工之前做一转运动咧，佢成个精神状态系会唔同嘅。 系啊，我翻工之前唔够力，点啊？饮啲能量饮品先去做运动。 其实咧，如果即系啲听众可能好多时都系觉得，喂，我翻工都辛苦啦，仲要做运动咧。有阵时做运动唔系一定要跑步做 gym 嘅，你简单啲开始嘅话咧。你又行快两步开始，其实就好简单， 系 行路个个都行到啊，系咪先？就好多人都行到啦。你就行快两步，咁令到你个心肺开始习惯翻，咁咪 即系最老土嗰个嘛。如果你搭巴士嘅，早一个巴士站落车，行一个巴士站啦。如果你坐港铁嘅，早一个站落车，行一个站，当然即系短途嗰啲啦。 系啦，唔好论过海嗰度，早一个站先 揸出嚟咁行就唔得啦。 系啦， 咁或者再简单啲，你话热行楼梯咯，即系可能你行两层楼梯，其实都可能帮到手嘅。 嗯，系啊，系啊， 系啦。嗱，运动当然令到大家醒神啦。但系好多时候大家依赖。系咗啊，同埋有个寄托啊，即系你开工之前，特别系我见到咧近年咧几多做我哋呢啲演艺行业嘅人咧，其实开工之前咧就饮一罐，咁谂住即系嗰个 energy level 或者叫做个能量大啲啊，即系好似充满能量啦咁样，咁实情系咪真系帮得到手咧？ 系咯，会唔会有啲心理作用咧？即系你会觉得，哎，我饮咗啦，咁所以我就好 hyper 啦咁样。 你哋有冇试过？ 我一下都冇饮过呢啲嘢，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考会考咧嗰阵时都有啲同学会话，喂，你不如试下饮呢啲啊！我饮咗啖之后，我觉得好怪啊阵味。咁之后同类型嘅产品咧，我都冇饮，但我有饮咖啡嘅，系啊。但我就见真系都有啲同学会好似觉得好似上咗瘾咁，或者依赖咗咯，好似。 同埋咧，我会觉得咧，佢哋系令到你瞓唔着，但未必代表你脑筋灵活。即系你系可能失眠或者你系瞓唔到觉嘅或者唔需要瞓觉嘅，但未必等于你个人清醒嘅，即系呢样嘢未必 一定的。同埋系咪都肥噶？呢啲饮咁多，系咯， 糖分好高，因为糖分好高咁样，咁呢啲都系即系社工中心有提出嘅一啲建议嚟嘅。咁其实咧，即系如果可以咧，大家就唔好摄取添。咁但系个指引就系，如果你一日一罐咧，已经系好大机会超晒标噶啦。咁如果你话提神， 留翻啲 quota 食啲好嘢仲好啊。 系啦。提神咧，一啲專業嘅營養師都話，即係茶會幫到手啦，因為有茶多酚啦。咁另外就係 茶又話削胃啊嘛， 咁都會好過飲 啲 能量飲品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呢個咖啡，黑咖啡就都可以幫到手，始終 organic 少少啦，即係你飲呢啲能量產品都係好多叫 chemical 一啲嘅，即係化學成分多啲嘅，咁就唔係咁建議去飲咁多啦。 不過都係嗰句啊，唔好過量咯。係，即係如果你話一日一罐已經超標，咁你咪飲一罐咯。係啊，即係你唔好飲兩罐啦， 半罐咯，攤翻開嚟。係 咯， 一罐同事 share 咯，係咪？誒，呢啲好似戒煙咁啦，我覺得，即係你一下 慢慢減少咯。 係啦，你飲開四罐嘅，叫你完全唔飲。你可能真的会冇神冇气嘅，咁你逐啲减个量咯。咁你成年人嚟噶嘛，你冇人俾罐嘢控制你嘅， 都有自制能力噶嘛。 系啊， 你哋讲到好似嗰啲吸毒嗰啲宣传咁样，我哋要控制佢，唔系俾佢。 但 系 佢都坏噶，其实你当然唔可以同毒品拉埋一齐嚟讲。 佢 呢 个引头咯， 但系佢呢个引头系令到你都身体出现好多唔好嘅状况。头先佢话心跳啊、手震啊， 都系， 再者又肥胖啊，咁样 糖尿啦，你系咁入 啊，系啊，系啊。慢性病嚟晒， 系啊！你都知道我哋即系依家减糖啊，又减盐噶嘛，我哋节目都主张 油盐糖都要， 油盐糖都要减，所以 that's why 咧，即系大家就少饮为妙啦。即系同埋你要提神，有好多嘅方法嘅。你饮完之后有咁多副作用咧，就唔系咁鼓励唔鼓吹。仲有一样最折冲噶，如果你真系攰咧，你就同你老板讲啊，我咧 我放弃一日假。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之前节目都讲，其实你午睡可能十至十五分钟咧，你已经争好。好远噶， 系啊，好远啊！ 快速睡眠咧，已经令到你嘅精神咧可以提振翻噶啦，咁样咁。不过即系我都明白，做香港人都系辛苦嘅，打工仔都系辛苦嘅。 呢几年都攰啦。 正所谓有头发，有头发边个想做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即系好有一份嘅时候好瞓啦，好休息啦，好嘛？ 身体响起警号嘅时候就要正视啦，唔可以唔理佢啦。好，时间咧将近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左转去昌荣路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帝城酒店对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都是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太古城、齐公阁、牛头角下村、桂华楼、将军澳英明苑、明安阁、粉岭恩盛苑、恩喜阁、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十四座、荔枝角美孚新村三期、吉利径六至到八号、观塘顺天村、天乐楼、元朗合财街三十三号合益大厦、沙田骏阳村、骏尔楼，同埋九龙城德朗村、德佩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现破恶进行最终入营训练，呢一次集训嘅淘汰率系80%以上，甚至可能有死亡嘅危险。除咗负重越野跑，呢次训练究竟仲有冇啲乜嘢意料之外嘅事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9:08，投資 O2O， 我同大家咧睇睇啊，隔晚星期上個禮拜五美股表現啦，咁上個禮拜五咧美股啊升啊嚇，咁道指升658點啊，標普500指數咧升72點，納斯達克指數咧升201點。港股点睇啊？港股啊，唔算好跟啊吓，咁 ADR 全日咧只系升10點啫。不过睇到咧，即系新加坡方面个期指市场啦，即系关于恒指啦，咁都暂时呢一刻嚟讲都升紧100幾點嘅。咁希望有机会带领今日港股杀出重围啦。咁啊，高开可以高走啦。上个礼拜港股就真系麻麻地啦吓，连续出咗几支阴烛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咧继续啊，即系重拾升势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我问下你先，你觉得咧喺你心目中，或者喺你嘅小朋友心目中呢一个相对啦，大家算唔算系面对失败同埋挑战都完全唔惊嘅人呢？ 哦，咁又真係唔係喎。大家都知我有兩個小朋友㗎啦，有一個呢就會輸咗都冇乜所謂，又唔會怕面懵嘅。另外嗰個呢其實稍為唔順意呢就已經可以好猛整㗎啦。 嗯，我同你嘅情況差唔多，我同女女呢，我覺得我哋兩個都係嗰啲呢力遵原理同埋盡量可以做得好，或者如果有好嘅成果梗係追求最好㗎啦。 係㗎，我都承認我對自己，即最少我對自己嘅要求都高嘅。咁但係對小朋友嘅要求咧，有啲時候我都會不其然要提下自己，可能我哋都要放輕一啲嘅。 嗯，咁但係喺面對失敗方面，又應該點樣教育小朋友呢？ 嗯，嗱，呢個真係個幾大嘅課題嚟嘅。不過，我估有幾個原則我哋可以參考嘅。咁就第一樣嘢，我哋就可以試下你揀下自己嘅小朋友，其實係啲咩原因令到佢都咁怕失敗呢？嗱，有啲小朋友就怕面懵嘅，即係佢就會覺得哎呀輸咗啊，做得唔好啊，搞唔掂啊，佢就會覺得好尷尬，好怕人會笑啦。咁有一啲咧就本身可能真係對一啲壓力嘅處理，相對佢嗰個天生嘅性格、天生嘅傾向咧，未必咁忍受到呢啲唔開心嘅情緒或者失敗嘅情緒嘅。咁所以都要理解一下自己小朋友点，即系到底佢个倾向系边一种？到底佢系怕尴尬啊，定系佢觉得诶佢唔中意呢啲唔成功嘅感觉咧？咁个处理手法都可能有啲唔同嘅。 嗯，咁所以咧，根据 Jamie 嘅讲法咧，第一步可能系花时间去了解同埋沟通，加埋聆听咧，先至系最重要的。 是的，譬如说你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中已见到他啊做咩，即是可能玩緊一啲桌面游戏啊，或者真係如果说有啲竞争性啲嘅比赛输咗啊，佢嗰啲唔开心系啲咩呢？咁有啲时候呢，我就会见到小朋友可能好简单，即係我明明跟足指示去砌个模型，咁砌唔到都喺度发猛整，咁又可能系讲緊俾我哋听佢好期望自己做得到，对于自己做唔到呢，佢感到好失望嘅。 嗯，其实我都有发现咧，喺同女女倾偈嘅过程当中咧，原来咧佢都会同同班同学咧，有时有啲较劲嘅情况噶。 哦，咁又唔出奇喎。去到呢个岁数，即系可能初小啊，准备入小学或者即系初小多少少嘅，即系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竞争嘅心态，每个人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咁呢个系人之常情嚟嘅，只不过系当即系我哋去面对一个哦，咁总会有人高分过我哋，总会有人低分过我哋噶嘛。咁就系当我哋有即系明显觉得自己好过人哋或者成绩好过人哋嘅时候，我哋个心态又系点样呢？我觉得自己差过人哋或者成绩真系未必好及人哋咁好嘅时候，我哋又会点样反应？我估即系唔比较系正常嘅，但系之后嗰个反应就反而系我哋可以借呢个机会同我哋小朋友沟通一下，同我哋谂下点样去面对原来自己喺难免有比较嘅情况底下，即系个结局系点样咯？ 嗯 ，Jamie 啊，讲到呢度咧，喺未讲实质嘅方法之前咧，我都想请教一下，到底咧系用行动去证明啊，同埋做俾小朋友睇啊比较好，定还是系用言语慢慢去解释比较好啲咧？ 其实呢，一路有听开我哋嘅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两样都会建议嘅，不过都真係睇情况嘅。咁有啲小朋友呢，佢比较喜欢观察父母点样处理嘅，特别係年纪细一啲嘅小朋友啦，可能真係四五岁五六岁咁样呢，佢哋嗰个语言即係嗰个抽象概念啊，语言理解未发展完全发展成熟嘅时候呢，可能做俾佢睇会系直接一啲咁。譬如系点样呢？咁我記得我小朋友可能細啲嘅時候咧，咁佢可能用筷子用得唔好，咁每次佢跌咗嘢落台面或者跌咗又落地咧，佢都會猛整嘅。咁我就會故意自己夾嘢嘅時候咧，故意都會扇一扇手，令到嗰嚿食物咧跌翻落台面咁樣嘅。 嗯，即係扮俾佢睇，原來你都會有呢個情況嘅。 冇错啦，其实要话紧俾小朋友听，做得即系总会难免有意外，难免有啲情况系唔系你想象咁样嘅，难免有啲情况系唔如意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又原来妈妈都会噶咯，原来自己父母家长都会嘅时候，佢又会觉得哦，原来唔系净系我嘅问题嚟嘅，原来妈妈都会嘅。咁喺呢个时候，我会加多少少嘅，我会笑下自己，傻妈妈跌咗嚿嘢添。唔紧要啦，执翻佢抹干净就算啦。咁用一个好平静嘅方法，一个可能即系如果你 OK 嘅话，用啲幽默啲嘅方法笑下自己啊。咁亦都教到俾佢听，原来可以咁样，即系幽自己幽默，都可以令个气氛缓和一啲啦。因为有啲小朋友怕尴尬，佢根本唔知道点样去处理翻个局面噶嘛。咁但系佢见到妈妈原来可以开自己一个玩笑，幽自己幽默嘅时候咧，咁佢又会觉得哦，其实可以用呢啲方法嘅。咁你用一个相对平静嘅方法面对自己啲挫折嘅时候咧，佢又发觉哦系，原来我可以猛，但系猛完之后我都系要执翻件嘢噶嘛，我都要处理翻件事噶嘛。咁所以哦好啦，猛完之后咁我咪乖乖地抹翻，即自己抹翻嗰嚿食物整污糟嘅地方咯。咁佢又好 OK 嘅。 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其实既可以系行动上面啦，然之后就再加翻一啲相关嘅解释，同埋可能话俾佢听，诶、欸，其实都系咁啫嘛，人人都会犯错，人人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机会噶啦。咁亦都可以鼓励翻佢。阿 Jamie 呢个方法几好、啊，因为可以同佢一齐去处理添。 其实系噶，即系你用行为嚟表达俾佢听。有啲时候我哋用语言去话俾佢哋听咧，佢哋未必好识得去应用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同佢一齐去经历，一齐去示范俾佢睇嘅时候咧，咁佢可能仲掌握得好啲。因为小朋友嘅成长，小朋友成长期间嘅学习咧，好多时候咧都系透过观察大人嘅行为而得到嘅。 你讲起呢个观察咧，其实我都觉得咧，小朋友可能嗰个求胜心，又或者害怕失败咧，都有机会系受到父母嘅影响。 你的想法又很正確，所以有的时候呢、父母有几介意自己的仔女的得失，有几介意自己可能即是竞争性的比赛啊、成绩啊，即是父母有几紧张的时候呢，小朋友就自然会有几紧张的了。小朋友很多时候都很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同的，所以当自己可能成绩未如自己这样想啊，比赛的时候未如自己期望那么好的时候呢，佢难免除咗自己唔开心之外，佢都害怕父母会失望嘅。咁所以自己作为家长都可以试下耐唔耐提醒一下自己啊，其实我有冇都话紧俾小朋友听，我好重视佢哋嘅得失成败呢？我到底有几可以话到俾佢听，得失成败系平常事，我哋反而喺个过程里面赢咗、高分咗，做得好，我学到啲乜嘢？我做得唔好，输咗个比赛，或者我成绩未如理想嘅时候，我又发掘，即系就留意到自己嘅弱项系乜嘢。我哋留意嗰个过程多过一个结果嘅时候咧，咁可能对小朋友嚟讲都会系一个好啲嘅帮助嚟嘅。 其实都系嘅，即系周不时都要紧张下啲小朋友嘅谂法同埋情绪啦，都要灌输下俾佢哋听。其实得失成败都唔及个过程同埋父母同你一齐经历嘅呢一个过程咁重要咯。 是的，咁因为当父母即系家长嘅态度对胜负啊、成败嘅态度咧，即系都话紧俾小朋友听，佢点样去即系当佢真系做得好或者佢赢咗嘅时候咧，佢会唔会有机会都可以即系有啲我哋好怕小朋友会骄傲噶嘛？咁我哋都会唔会喺呢个过程里边真系做得好，我哋赞赏佢或者我哋去鼓励佢、欣赏佢嘅过程里边，可能我哋都要留意翻就系、当佢赢咗嘅时候或者佢真系进步咗啊，达到自己想要嘅目标嘅时候，那个语言嘅用法都紧要嘅。咁我哋先至可以慢慢培养到小朋友有个心态，就即系老生常谈嘅一句就系胜不骄，败不馁啊嘛。 咁我谂咧，其实经过呢一啲嘅方法同埋陪伴咧，小朋友应该都可以喺父母嘅身教上面啦，同埋父母同佢哋一齐经历同埋陪伴嘅过程当中咧，知道失败胜负并唔系最应该着眼嘅地方，反而系咧喺当中学咗一啲嘅得着，下一次有进步，挑战自己先至系最重要啊嘛。 系噶，我成日都同我仔讲，赢有几难啫，学识得输，识得面对失败，识得面对挫折，先至系强者啊嘛。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咯，我哋继续一齐努力咯 ，Jamie。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我哋成日都怕瞓唔着同埋唔够瞓，咁你估唔估到我哋可以向咩动物借下镜呢？就係蜗牛啦。点解咁讲呢？原来蜗牛可以瞓好耐㗎，佢哋嘅休眠时间长短就因应佢哋嘅品种而定，有啲可以休眠成100日，甚至有啲可以休眠几年咁耐。蜗牛的休眠是因为温度和湿度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出于对自身的保护而新陈代谢减慢，就直到去休眠了。一般情况底下，对于大多数的蜗牛来讲，生长温度范围是在5度至35度。当然啦，不同的品种适应的温度亦都有不同。超过了它所适应的温度的话，蜗牛就会进入休眠。蜗牛其实对环境是很敏感的，当湿度和温度不适合的时候，蜗牛就会将身体缩回去壳入面，并且分泌出黏液形成保护膜，封住壳口以克服不良环境的干扰，它们就不会再进食 停止生长，繁殖都停埋。如果温度条件变得更加恶劣的话，蜗牛就会被冻死或者热死。但是当环境适宜之后呢，他们就会自动溶解返个保护膜，重新开始活动啦。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睇边位先？哦，李太，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咧，交俾你，你有啲咩点唱啊？ 我因为22号咧，我老公生日。 哦，过几日啫？ 系啊，咁咧、就我喺呢度祝佢，我老公叫做李新。 系，哦，李嘅李新定系李生啊？ 李新啊、，SUN。 哦哦哦，李新，哦，咁啊，李生就系阿李新咁样、哦。 系啦，冇、错， 好好。啊，咁啊， 我咁我祝佢生日快乐啦， 啊， 身体健康啦， 嗯， 就老当益壮啦。 系啊，要啊，呢、這个梗系。 事事开心啦， 事事开心，好啊，继续继续继续。 系啦、 啊， 快快乐乐啊， 快快乐乐，仲有冇啊？ 嗯，有，啊、我仲有一个朋友咧，又系呢个月生日嘅。 哦。 佢就係24号生日。 24号，咦，星期一嚟 嘅。佢係我嘅舊同事嚟嘅，成廿几卅年。 哦，咁叫咩名啊？ 好朋友，佢叫郑婉仪。 哦，郑婉仪，哦，好，你平时都系嗌佢咁样噶？喂，郑婉仪咁样。 啊，唔系、哦，我平时嗌嘅靓人。 哦，靓人，系你要嗌翻平时昵称先得噶。你突然间嗌郑婉仪，人哋 靓人系啦， 周身 唔聚财。我成日都嗌佢靓人咁样，系啦。 咁啊，靓人同阿李生就生日。 系啦， 系啦。 咁我咧就祝阿靓人咧身体健康啦、家庭幸福啦、生活愉快啦。 系。 嗰、那个孙咧又乖乖地啦，又唔好令到佢，唔好令到佢咁生气啦。 明白明白，系啦， 咁样咯， 冇嘢嘅，嗰啲系幸福嘅生气嚟嘅。 系啊，快乐嘅生气啊嘛。 系啊， 不过生气有阵时都几开心嘅细路仔。 咁梗系咯，细路仔系自得意啊。 系啦， 系啊， 希望佢大家都幸福。快乐， 要啊，要啊，要啊，同埋最希望就咩？大家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系啦，同埋仲有咧，就祝我哋香港人咧，好快就将呢个疫情打退。 要啊，要啊，诶，唔系净系香港人，全世界都要啊，呢个疫情。 全世界都要，咁 阻住个地球转。 系啦，咁我哋咧个个喺香港咧，全世界人嘅生活都开心快乐。 好。咁啊，多谢你嘅咁好嘅祝福先吓，咁啊有机会嘅又再同你倾过啦，李太，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你啊，白元浩。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朋友， 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早上电话旁边有刘昌，早晨啦，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今日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三十一台啊，晏昼六点半有《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咁啊继续咧去认识一下咧喺本地生活嗰啲外国总厨，就探下佢哋嗰啲外国菜。咁啊今晚咧个主角系巴西嗰度嚟嘅，咁啊。系啦，咁啊， 巴西烧烤 系啦，我哋一谂巴西菜，第一下咧就会谂到巴西烧烤。咁啊，当然就唔系净系得呢一样嘢食啦。咁啊，今日咧就请嚟个主角啊，系啊 ，Agnes， 佢喺巴西长大嘅，即系巴西人嚟嘅。咁啊，佢喺2019年咧就全家移民咗嚟香港啊，咁啊做厨师。咁佢咧当然会分享下佢点解嚟香港啦。咁啊，亦都咧会亲身咧去示范几个巴西菜。咁啊，讲几个菜式名俾大家听下，就唔系真系唔系烧烤嘢嚟嘅。有呢、這个。贝壳焗羊蟹肉啊， 哇正， 系啦，牛脊肉配香蒜饭啊，同埋嚟紧呢个甜品嚟嘅，巴西朱古力糖球，即系听都觉得好新奇啊！咁啊，一齐今日晏昼六点半睇下佢点搞啊！ 系啊，特别中意煮嘢食嘅你又可以偷下思攞啲灵感啦！啊，呢、這个节目都几好，即系好多地方嘅特色菜咧，我哋喺香港都未必即系咁深入了解到。上次你讲嗰个埃塞俄比亚菜咧，原来香港都有得食，我都真系大开眼界啊！六点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啦。接住咧七点半继续要收睇嘅就系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 更加要留意啊，因为呢个 Kitty 主持嘅节目啊，喂，今日你好似请到呢个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朋友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嗰啲疫情底下做过嘅好事啊嘛。 系啊，咁啊有计划主任啦，阿刘慧杏小姐啦，亦都有社工啦，阿 Limbo Sitter 啦，一齐咧上嚟讲下。咁啊，主要咧其实喺疫情底下咧，少数族裔嘅朋友咧都需要一啲特别嘅帮助嘅。咁、尤其是可能佢哋语言未必咁通啦，资讯未必得到咁即系收到咁。快咁準確啦，咁所以都需要一啲佢哋同族裔或者識得講佢哋語言嘅社工去到幫手做一個橋梁，咁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啊、物資啊等等咧，去到繼續幫手嘅。咁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咧亦都喺疫情期間咧幫助咗好多長者啦，同埋少數族裔嘅人士。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佢哋個計劃內容啦。 係啊，即係佢幫到。即係呢個社會咧，有需要人士補翻嗰啲位啊！即係我哋好多時都未必聯想到佢哋嘅， 係啊， 做翻呢個位嘅好事啦。 咁去到十點半鐘咧，仲有極地科學之旅睇喎。 係啊，呢、這個有睇開嘅朋友都知道，個畫面好靚啊！咁啊，亦都係即係好推帶大家去一啲不毛之地。咁啊，今晚咧個節目咧，探險家艾華咧就會帶大家去到馬達加斯加嗰度探險。咁啊，馬達加斯加睇開卡通片嘅朋友都知道嗰度好多動物噶嘛。咁呢個生物天堂嘅地方，喂，但係原來有一啲呢、這個馬達加斯加有啲地方咧，仲係未被人探索過嘅，而且係極難去到嘅。咁啊～佢哋呢一今晚咧，佢哋成個團隊咧就會去到呢個當地一個叫礦物迷宮墨海山脈嗰度探險。嗰度個地形好特別，好靚，好似人嘅腦咁樣嘅。 係， 而

悭水悭力。香港系咁，其他地方系咪一样？唔同嘅地方大约都系咁样分，但系选择会多好多。当然啦，其他地方电视台本身已经比香港多，选择自然有好多。竞争对手就会制作唔同类型嘅节目，可能有啲偏向小众添，务求同其他人走唔同嘅路线。最近追紧一套日本深夜时段嘅电视剧，30分钟嘅内容，讲嘅系魔法世界加厨师，已经讲咗俾你听系乜嘢类型啦，一个魔法世界嘅烹饪节目啦。飲食节目经常都会有，但是用一个劇集形式，魔法背景加埋飲食，真係有得諗喎。仲嚟到第二季，当然继续睇。而且每集都有一个值得思考嘅主题。其中一集係讲厨师见到一个好重要嘅客人。呢位客人对食好有要求，而且亦係知名人士。厨师驚平时整开嘅嘢唔啱佢口味，於是嘗試用新手法製作新菜式，諗住客人會鍾意啦。點知識食嘅知名人士將食物擺入口之後，廚師得唔到預期嘅讚賞，知名人士仲講咗句：你係咪改變咗你嘅手法迎合我呢？廚師點一點頭，客人再話啦：用你自己最有信心嘅方法煮一味餸啦。厨师听到之后豁然开朗，即刻煮咗佢最拿手嘅餸菜，系最简单，亦系最想煮俾客人食嘅招牌菜。知名人士食咗之后，即刻就话冇得顶，仲高兴到唱歌添。我哋有时候就系咁，为咗要突出自己，或者要有一个好嘅表现，仲有种种原因，反而做得唔好，越系谂得多，越系容易祸，反而反璞归真，谂下自己点解要做，先至系王道。回归初心，最简单嘅反而系最好。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话咁快就到了今天，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想分享昨日的早餐食谱，系啦，咁啊，昨日咧就有时间喺屋企整下早餐咁啦。咁呢个食谱咧，其实都非常简单，因为咧我冇特登去到出街买嘢翻嚟整嘅，我都系喺屋企啊，见到有啲咩咧就凑合埋一齐啦。咁啊，整咗一个台式嘅蛋卷。咁点解咧？我发现原来屋企咧有之前整嗰啲金菇紫菜肥牛卷咧，就整咗啲紫菜喺度。咁咧整一个肉松蛋卷咧，又整咗啲肉松喺度。咁於是乎今次咧就同平時嘅蛋卷有啲唔同，平時嘅蛋卷咧你當好似啲日式嗰啲玉子燒咁，你咪就咁打咗蛋液，咁跟住你咪鋪喺度煎啊，煎跟住就卷啊，將啲餡擺喺裡面，芝士啊、火腿啊卷咯。咁但係台式咧，通常你會食到咧有一少少好似面團咁樣嘅， 哦蛋餅啊， 係啦，嗰 蛋 堡 啊或者 係啦，嗰蛋餅嗰度咧就唔係齋雞蛋，佢真係有少少面粉咧，你咬落去會 真係有啲掛住，係 咪啊？系啊，呢、這个但系其实好容易整嘅啫，即系嗰个少少嘅面团咧，再加埋落只鸡蛋嗰度咧，即系一路食到蛋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咬口喺度，亦都饱肚啲啦。咁、包起嘢上嚟咧，亦都包得稳阵啲啦。 跟住落啲葱啊，系嘛？ 系啦，咁其实咧，我今日就想讲下点样整中间嗰一嚿嘅面团，系啦。咁其实咧就用中筋面粉啦。粟粉啦，少少盐同埋水咧，开咗佢、就可以摆落个镬嗰度煎噶啦。咁、我份量咧，我就一人份量啦，即系一块啦。咁我就用咗20克嘅中筋面粉啦，5克嘅粟粉啦，加少少盐啦，同埋48克嘅水。咁、嗰、那个特別嘅地方或者要注意咧，其實唔特別嘅，就係你加水嘅時候分次加，即係一路加一路就搞一搞個面團，咁啊慢慢加慢慢加加幾次，咁就搞勻佢，咁佢就會冇嗰啲粒粒突出嚟噶啦。咁、之後你咪中意咪加啲葱落去咯。咁你首先就熱鍋就煎咗呢一個嘅面餅先。咁、其實好薄嘅，你推開佢，咁、你就會薄薄第一浸。咁跟住你先再打個雞蛋上面。咁其實佢就個雞蛋會包住咗佢噶啦，就做咗一個嘅 板饼嘅底，咁你咪喺上面再加你中意嘅材料咯，即系你屋企有火腿嘅火腿，芝士嘅芝士，肉松嘅肉松，紫菜嘅紫菜咁样，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慢慢卷下卷下咁样包起佢，好似阿 O 咁讲，加少少芝麻。系啦，你中意咧加少少沙律酱又得， 够啦，其实 系啦，已经好好食啦。咁啊，呢个都几简单，系可喺屋企可以做到，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唔好话叫做享乐时代，应该话系已经冇得享乐时代啊！ 哦， 冇咗， 点解？ 因为就嚟都冇乜啦，而家都仲有嘅，就嚟冇啊！咁可能阿小白同阿 Kitty 会接触得最多，就系相机。因为阿 Kitty 啊，即系俾人影啦，阿小白去影一啲嘢啦，都会比较常用一啲相机类嘅嘢啊。我问问小白啦，你而家用相机，你用乜嘢相机去影啊？ 用嗰啲我有部无反嘅， 无反嘅， 系啊，用嗰部影都。 咁唔係應該用單反咁樣，好似專 業無反平好多㗎、 就係呢一度啦。咁啊 ，Kitty 而家去影相咧，仲有冇用嗰啲即係長短火啊？ 冇人影我啦，而家通常都係用相機影㗎咯。以前咧真係 你講聲即刻攞機出嚟，而家 未去。 唔係以前咧真係好多架撐嘅，我見啲朋友仔即係無論係專業嘅或者業餘嘅啦，其實好多業餘都係好專業㗎啦。咁我哋咧即係會有好多相機袋啦，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鏡頭啦，支嘅细支嘅，跟住咧有时佢都会俾你睇下，哇嗱，你睇下呢支咁粗咁大嘅，就可以影到好远嘅，或者好清嘅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哇，呢啲都真系系咪器材先缺噶咁样？ 都真系正所谓攞出嚟都吓一吓人先， 系啊， 专业啊嘛， 系。 咁但系咧，点解无端端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咁因为咁日本有几个大嘅生产相机嘅生产商咧，即系S 字头嘅、C 字头嘅、N 字头嘅，咁特别系 N 字头嗰个啦。咁佢成日都話咧，即係佢已經被日本嘅媒體咧經常傳佢咧，喂唔掂，佢啲相機已經開始被取替啦，被取代啦嘛咁樣。咁跟住可能係停產啦，甚至乎傳佢賣盤，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即係基本上每隔一兩年咧都會傳一次。咁跟住咧，而家就佢有一個實質地講咧，就話喂，佢哋不嬲出一啲叫做單鏡反光機啊。咁我就唔係即係門外漢啦，我純粹睇就係、是，咦咁咪即係平時譬如你哋即係我哋用開。鏡頭嗰啲咁樣啦，咁佢話開始有一啲咧入門版，佢哋已經唔再生產啦。 哎呀，咁想入門啲人點咧？ 哦，咁點樣唔緊要啊？ 佢入門版都冇，我想入門喎， 一嘢就嚟高階啊！ 買翻啲舊啦，買二手得唔得？ 可以啦，因為你仲有二手市場啦。係啊，所以題外話，點解我朋友成日話，哎呀？佢啲鏡頭賣翻出嚟好值錢啊！即係基本上好似冇蝕到， 所以佢哋好多咧，即係影相嘅朋友咧，佢哋個鏡頭咧個保養真係好重要。買佢哋換架撐嘅時候咧，就靠佢平時嗰啲保養咧，到底拗翻高幾多個價錢？ 嗱咁呢個 N 字頭嘅就咁樣啊。咁另外咧，就算係 S 字頭或者 C 字頭嗰兩個大品牌咧，佢哋都話啦，其實佢哋都係睇淡呢啲單鏡反光機。特別是入門版的一些需求，因為他說現在在他們的營業額裏面其實都是不斷下降的，那為什麼？很簡單，剛才小白都說了，他現在用的是無反的嘛，即是那些即數碼化或者再簡單一點，但是他們拍出來的質量呢已經可以拍得住了，那為什麼還要買那些呢？因為由於真的那個時代不同了，大家用的方法不同了，科技又進步了，基本上他們無需要再花時間在那個領域上面再去轉移。 咁 而家咧，咁佢就話啦，喂，佢嚟緊可能喺2021至到2025年，即係開始咗啦。佢話呢個期間咧，就會不斷咧就將成個生產線調轉啦，即係以前嗰啲單反就開始慢慢唔做啦，唔研發啦。咁但係咧就會生產多翻啲無反嘅系列，咁令到咧咁佢都係要做生意要計數啊嘛，就係咁樣啦。好啦，咁再講落去，咁究竟如果而家入門版嘅，咁我話我想學喎，咁點咧？sorry 啦，咁佢而家就話不如你試下用其他啦， 佢話無反咯， 係啦，用無反啦，甚至乎話你而家正話 Kitty 都講，我攞部相機，你係 手 機出嚟，已經係當相機用，可能影出嚟 手機啲 filter 咧又方便喎，真係老實講一句，你咩都唔使帶。 按个掣搞掂。 手机依家揿到真系好平，即系你讲紧依家某一个牌子咧出嗰、那个L 字头啦，出到万几两万蚊一部相机个牌子咧， 好靓、啊， 融入咗部手机嗰度，部手机先系卖4000蚊，即系旧时卖部相机要万几两万蚊，依家用翻个镜头或者嗰种技术系卖4000-5000蚊、嗯，即系其实变相真系抵玩咗咯。 仲要系咩？你唔系净系影相，而家可以拍片。 系啊。 可能你拍片出嚟，仲要话系电影级数，即系去到咁极致。咁点解啲人仲要攞嗰啲钱去投资落去一个入门版嘅单反呢、嗯、所以佢哋咪计数就话，咁我哋唔做啦。咁系咪呢个市场冇晒先？佢话又唔系。话首先咧，净话 O 都讲咗啦，可以有二手市场啦。咁、 嗯、 但系二手市场就可能就有呢个维修嘅风险啦。 系、嗯、 但系仲有冇人会维修有一件事啦？将来啊， 系啦，哇！呢啲真系千丝万缕。不过咧，我深信有啲摄影爱好者咧，好中意嗱，等于我都以为菲林相机冇得做啦。 嗯， 但其实咧，影出嚟晒相咧，就仲有需求、啊。 嗯， 只要个市场入边咧得翻两三间咧，就生存到啦。 系啊。仲要好贵咯， 系啊， 即系变咗以前系最平就系佢，而家最贵就系 你讲得冇错，钟哥，我都话即系早两日行嘉年华路道，依家啲铺啊十室九空啦，大家知道香港的经济环境几差，有一间旧时有卖衫嘅铺头，成间依家卖相机、 嗯， 卖嗰啲咧即系入菲林嗰啲相机，佢入边有埋个冲晒房，跟住连嗰啲菲林相机咧都卖到千几二千蚊一部咯， 哇系啊， 系地铺、啊，旧时呢啲相机铺冲晒铺，你开到地铺。嘉年威嗰度一个地铺乱噏啊，都起码10万蚊租啦，系咪啊？ 系啊， 好夸张啊！所以 不过正话讲到咁、嗯、大家又唔使咁担心，咁佢又唔会冇晒嘅， 系 即系仍然会存活嘅啲单镜反光，但系只会系继续喺啲高端，即系譬如一啲中级版，甚至乎系高级版，佢哋就会继续啦、 嗯。 即系可能咧就系、是、你哋用开嗰啲啊冇啊唔得、嗯，我哋用开嗰啲中意，咁就系净系俾呢一班。是用开兼且是有钱的人继续去做咯、 嗯、 那他们就会继续给钱买咯。那如果你是譬如我是刚才想学的不好意思啊，不如你用这些模块的啦、嗯、由这里开始还你可能将来呢就是继续用呢啲模反嘅，繼續去提升自己嘅級數咁樣咯。 嗯、 但係嗰啲咧就可能變成係以後就係呢一班玩開嘅，而且係仍然有錢嘅人玩咯。咁但係不過冇辦法啦。即係呢啲數碼科技咧，始終會越嚟越係咁樣。 係、嗯、啊， 甚至乎你而家 要接受啊，呢個真係。 係啊，咁你而家拍戲，仲有人用菲林嘅，仲有人用菲林拍嘅，但係即係你計落條數多定少啦。仲、 啊、 有就係咩啊嘛，即係一個技術上問題。你而家用菲林拍，你做後期好難㗎、 嗯， 因為你。而家嘅後期全部都係電腦嚟噶嘛，即係你要將菲林轉翻落數碼，由數碼做完之後轉翻落菲林，即係已經好多人未必會經常用呢個啊嘛。所以諗起以前影相嘅時候用嗰啲單鏡反光嗰啲歲月，可能已經未必會再出現啊。 蜡烛光闪啊闪，顶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16、16，少女会转变。 他昨日像束起马鞭，他现在变化和茶 hair cream， 他像换幻术转身一片意识。笑面常爱望布癫，傻气像笑片，为何现发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笑片。哦哦哦，他怎么不会这般可爱，我眼共我心齐喝彩，不找不到烛光闪啊闪，饼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16. 十六十六，少女会转变。 她昨日像速起马鞭，她现在变化和茶 Happy。她像换幻术，转身一变已 16. 从前她少年，常爱望暴癫，傻气像笑片。